13,600 立方米，三角洲部分站点将出现超警戒水位。另外，三水区三防办近日可能会适时启动水闸分洪，三水区部分低洼地区将会水浸，相关各个部门将提前转移民众，同时做好转移安置的基本生活保障工作，强化转移人员安全管理。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南海北部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酷热，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1,432点，升268点，总成交26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327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12,526点，升39点。部分活跃港股，新东方在线18蚊，升1.02蚊；腾讯控股378.8，升8蚊；阿里巴巴105.5，升1；美团199.2，跌2毫。盈富基金21.76，升2.4；南方恒生科技4.66，升6.8；汇丰控股51.35，升8；中电控股68.35，跌4.2；中国平安53.35，升2.2。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85，英镑9.637，瑞士法郎8.122，澳元5.476，加元6.064。新西兰元4.981，欧元8.276，每百日元对港元5.8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052。日经平均指数报26,250点，升479点。港金报17,240蚊，比上日收市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1.5美元，卖出1,842.64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咁较早前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圣约瑟书院对出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啊。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道路自道对出，就系红棉路上行方向近住圣约瑟书院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咁影响到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转翻上去红棉路咧，就仲有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道路自道对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政府合处慢线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政府合处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屯门的龙门路去屯门方向近着内河码头一带就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清水湾道正直之大清同埋葵涌道上呈祥道行人隧道方向观塘。环保署提醒你，淘汰欧盟四期柴油商业车辆的特惠资助计划已经开始了，快啲去运输署申请，越早申请资助额越高。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葵涌石梨二村、石华楼、屯门宝田村四座、长沙环幸福村福明楼、长沙环碧海蓝天五座、何文田半山一号32座、马鞍山锦峰苑锦卫阁、观塘顺利纪律部队宿舍一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喂，今日咧，我哋咧放松快活人一周年啦，咁啊六月二十一号嘅去年咧，我哋啱啱今日就开麦第一次， 系、 咁所以今日咧 happy 咧，大家都系一齐做节目啦，咁啊请埋各位街坊咧一齐嚟发下声，倾下偈， 冇错、 啊，好啊。 第二个钟头咧，我哋本来咧就系呢、這个同大家有个讨论区啦，咁其实都系个讨论区嚟嘅噃，等大家咧可以打嚟我哋18723881872388，同我哋讲一讲嘅就系、是、究竟你又觉得乜嘢为之快活人呢？ 冇错 啦，系啦，分享下。 我哋就星期二已经开放啦，我揾咗阿马姑娘翻嚟接电话。 马姑娘， 又名又名马家姐，系啦，马家姐翻嚟接听电话吓。咁啊，稍后嘅时候，不过网上你都有留言嘅，即系话，哎呀，我打唔到电话，我喺公司唔方便，咁唔紧要。我见到今朝已经好多留言啦， 多谢多谢， 多谢晒。 唔方便打电话，匿入厕所啊嘛。 哦，系，不过系对于佢嚟讲有咩叫唔方便？ 系啊，因为人哋系 boss 嚟噶嘛 ，boss 嚟噶嘛 ，boss 即系做咩做咩噶啦嘛。 你有冇试过匿入厕所打电话？ 梗冇啦。 做咩匿入 厕 所？系咯，点解匿入厕所打？你有冇匿入厕所食嘢啊？咁？ 啊！真系未试过， 我真系试过有一次啊，就系咁样喺女厕嗰度，我吓死啊！ 咩事啊？ 因为你会听到有一啲人咧，就喺度即系如厕紧个同事嘅话咧，因为你唔知佢喺度做乜，佢喺度讲电话，但系佢又惊你讲，惊你听到，咁跟住佢就会点样？佢会发出一啲声嘅，我乜嘢乜嘢乜嘢，有人行行，讲呢种，跟住我就唔知道究竟系人啦。定系我幻听咧？ 你有冇即刻装啊？ 冇错， 门底。 跟住我就即刻嗰度咧，我摸哦，原来有脚嘅。 啊，几多只？ 有个朋友仲得人惊啊！有一次咧，咁佢又系啦吓，女仔嚟嘅，听到隔篱个阿太啦讲嘢啦，咁样。但系咧对答都系佢自己把声嚟嘅。你话佢咪唔啱？佢咧佢真系唔啱咁样嘅。不过有啲人有啲咁样嘅，即系 有 啲 self talk， 但系 self talk 都系心里边啊嘛。但系有啲咧拎埋出嚟嘅咁。 唔系，我会噶，我喺厕所，我唔会喺厕所度讲啦，我会揸车嘅时候讲。 你话佢咪唔啱咧？ 我会啊，我会啊，系啊，我会觉得就系马小强，其实琴日真系好乞人憎我，咁就我嗰度系，其实我度嘅英文 原来嗰个系你嚟 撑埋佢，跟住使唔使另外一个就会另外一个左边嗰个同我自己讲，我就 话 系啦，算啦，你唔好咁样对佢啦。右边嗰个就会讲，我就唔系，我觉得真系想扯巴佢。 咁另外一個就 你估我唔識講， 另外一個就好啦。咁你下次就扯佢一巴啦。咁 大佬你唔好講住，我夠琴日啫咁咯。 我成日都自己喺度對話。 嗰、那個嘢好乞人憎啊！ 魔鬼啊！ 原唔原諒佢 啊？剩你啊嘛，乜嘢嘢？ 冇咗聲喎。 係啊， 靜曬喎，即刻。 好扯啊！呢啲嘢，所以大家都係聽唔到噶啦。 冇錯。咦？點解佢冇咗聲嘅？奇怪 啊！ 唔知點解 啊？咁點咩？咁你自己對話係咪？ 你講俾你聽。 通常你喺邊度講噶？我就係揸車嘅時候講，我講真嘅，我會嘅，我會嘅，即係我會，我 心裏邊會咯。但我好少 拎講出嚟咧， 因為我心裏邊講已經足夠啦嘛。你嗱冇人嘛，你講俾邊個聽咧？即係心裏邊 嘅聲，同自己講咯， 心裏邊講。 咁你講咗出嚟之後，你 舒服啲咯，可能 舒服好多。 哦，真 係啊，真係好似有一個對話。咁跟住就自己就有時可能係一個有個好嬲，另外一個就會安慰佢咯。係啊，安慰自己之後，我講完之後我冇嘢啦。 你有㗎係嘛 ？self talk 個個都有嘅，不過問題即係有冇 我要講出嚟㗎？ 你連喺心裏邊都咁孤單㗎？ 係啊， 哎呀，撞鬼！ 因為佢開聲俾另一個鬧我。 我都試過，我試過就係有一次就係咁樣啦，自己喺度傾偈，我喺間房嗰度自己同自己傾偈啦。跟住咧，我男朋友好驚，佢慢慢直咁開門。 開到 你頭先同邊個講緊嘢啊？咁咯，跟住我阿母唔好，我傾緊電話，傾電話咁樣咯。係啊，佢好驚啊，佢以為我自己有病。 呢個都係一個快活人嘅生活嚟嘅。邊乜嘢快活人就係自己喜歡，唔傷害到人哋嘅嚇。咁啊，做啲咩？咁今日一陣間咧，等大家一齊可以打埋嚟分享分享，好唔好？我哋揾阿李婆一齊向大家讲一句，祝大家开心。 Hello, my friend， 所有嘅朋友嘅话都系我哋嘅好朋友。 冇错、新相识，旧相识，今日相识冇所谓，总之每日风骚浮人邀请你三小时。 冇错，多谢你俾我哋陪伴你，每一日有三小时，我觉得呢一样嘢嘅话，实在系我哋嘅荣幸。 冇错， 系咪啊？最大嘅荣幸。望着床上那本本的书。 DJ 可否给我知？ 床上伴着睡是这书。 即系个快活人咧，其实咧，我哋呢半年咧都有好多咧，我哋嘅影视圈啊，各方面嘅朋友咧，都帮我哋讲咗一啲嘅想法。因为对于每一个人嚟讲，我相信个想法都唔同嘅。 冇错， 好似我今日咧见到一位朋友 Dorothy， 佢话咧快活咧就系咧有份工作，间中咧攞下假，可以他他条条约下人饮下午茶，行下街，唔使星期六日同人逼。即系佢意思就喺 weekdays 咧，自己中意行边度行边度，食下嘢 正噶， 系嘛？呢个 就系偷得浮生半日， 冇错啦， 系咪？周慧敏咪就系咁讲咯。 你谂下。星期三的下午落住雨，你坐在個 coffee shop 嗰度望住街， 落雨都 唔得。應該係你平時做開嘅嘢，你突然有一日咧，唔係跟呢一個嘅次序出牌，你咪覺得係好得意嘅，係咪？唔使同人哋逼，舒舒服服咁樣，悠悠閒閒。不過其實咧，快樂可以好簡單嘅啫。就算你話俾我哋聽嘅就係話，其實我食一個。知足火腩饭我都好开心，其实呢个都系你个开心嚟噶， 冇错。 我觉得食嘢可以令大家好容易开心， 超治愈， 同埋开心喺心态里边嘅。即系等于我琴日同个朋友，嗱我应该咁讲，我琴日咧有件事要去某一个区啦，谂起一个好多年冇见嘅同学喺嗰度住，咁啊约佢出嚟聚下，倾下偈，咁佢 女同学， 男同学，退休嘅男同学，咁我话咦，其实你退咗休， 有乜好听啫咁样，女同学先好听， 夜坐屋企唔闷嘅咩？ 咪倾下偈咯，喂你点啊？哦几好啊，哦好啊，得闲再饮茶。哦 ，OK， 女同学就唔系，你啲嘢点啊？ 你攰唔攰啊？你唔好将咸嘅特色摆落我度先。 冇佢嘅特色嘅，又点会可以成事咧？成个台冇佢冧噶啦，系咪啊？严生，系咪严花强啊？嘛，你系另外一个朵啊，犀利啊你。 喂，嗱，同埋咧，今日 花名啊， 系一个夏至嘅日子吓， 系啊， 夏至 廿一日。 诶，喂，你讲埋你呢单嘢先得噶。 系咯，你 stop 咗我啦嘛。 我点会啊？ 边 度 敢 stop 你啊？ 我想话， 我好记住， 快乐都可以系好耐冇见嘅朋友。 系啊， 聚一个。钟头，我又问翻，咦，其实你而家退咗休，其实唔闷咩？咁佢每一个人嘅快乐都唔同，佢嘅快乐 智慧， 但系佢追寻咗呢一种日子好耐噶啦。我有啲人系咪先？嗱，你打半世工去到咁上一年纪，你真系唔需要做啦。咁你每日咧，我如果我听完你形容你每日过嘅生活，我一定会想死啊！睇下电视啊，行下公园啊，饮下茶， 你成只马骝咁样，系咪啊？真噶， 人哋话猴年嗰啲唔得噶， 真系 唔 得，真心， 我真系 我见亲我所有识嘅或者系我啲亲戚朋友。朋友都好，后年嘅系成日都接嚟接去嘅，佢系一秒都唔可以停低。 你唔可以我停低， 系咪？ 系 啊，停低你会死噶。 好似有嘢吉我 pat pat 咁。 系啊，真噶。 我都 发觉你 系 咁 嘅， 唔系特别系后年。 马骝仔啊，入型 马骝仔真系入型入格，尤其是系你。 系咯，你个样 子成个 monkey 痴咁样。你唔留意到你自己嘅咩？你上嚟，譬如好可能嘅就系你同我哋都会打个招呼咧，跟住咧你冇坐一阵咧，你 就 会好热噶啦。你拨完线之后嘅话咧，你见我哋好似冇乜反应咁样，你就开始走噶啦。 系 啊，我哋两个就吓。我哋都未嚟得及去反应，你曾经嚟过，你已经走咗啦，你唔知噶。 我迟啲想搞个模仿你嘅比赛。 可唔可以啊？ 咁我真系热，我配下线啫。 唔系，我问你可唔可以啊？ 我哋又话你成日都折嚟折去啊。 系啊， 你好似个湿水揽物咁噶。 系啊， 你屋企人冇同你咁讲嘅咩？ 嗯，冇啊。 你系留多一秒钟，你都唔会噶。 你而家喺屋企有冇擒嚟擒去啊？ 擒咗电视顶， 擒上去个窗度啊！ 嗌几下， 你老婆就落翻嚟啦，好危险。 喂，万事有商量、啊。 我相信咧，除咗猴年咧，每一个生肖都有啲特别嘅 性格，系啊，真 嘅。咁你自己觉得系点啊？ 我唔知啊，我羊仔嚟 嘅、嗯。我系听过嘅，猴年系唔可以直落、啊。 你觉得会有咩特质咧？ 你 我哋讲下对方啦、啊，互相。 唔可以。 你我覺得你係好直嘅人嚟，係 非常 乜嘢都講嘅， 冇錯。 就算你明知講完之後對方會嬲咧，你都照講。 我都會講， 同埋你唔理嗰個係邊個㗎， 係 就算嗰個天王老子你都照講。 我都照講㗎。 你唔會覺得咦唔好啊？佢老細唔好。 唔得㗎，唔得㗎，一定要講。 你係好似肚屙咁嘅，一定要 蹲曬出嚟。因為你知唔知啊？我試過想呃人啊。但到最後尾嘅時候咧，我係會好唔開心，即係譬如可能我同你講，我就話、啊、你好靚仔啊咁樣咧， 跟住 成個晏晝好唔開心。 我係會成個晏晝，我會好憎我自己嘅，知唔知啊？ 點解要咁虛 假？我點解要咁虛偽咧、嗯？我既然又呃咗佢，亦都呃咗我自己啊！咁、嗯、我就會同佢講嘅就，其實事實上我真係覺得你好醜樣。 咁你就好開心啦、啊，舒服曬， 鋸曬啊，鋸曬、啊， 好似便秘咧，你屙咗都屎咁。 所以如果你識阿李麗若，如果講咗啲嘢。你覺得佢係有傷害到你嘅咧？其實你應該諗下，佢忍唔住嘅。 我真係唔係想傷害 佢，心裏邊想講就 係啊。就算我知道嗰句説話會傷害你，我都會講嚇、 嗯， 因為我覺得嗰句説話係真心嘅。但係其實我覺得係唔係咁好嘅。 呢個羊啊嘛，你係咩話？ 我係龍啊。 龍嘅人咧，有啲 聽唔到嘢嘅係咪？ 我哋唔會咁講。 你话我唔紧要， 超龙啊！我讲紧笑，系我唔系笑佢啊、 嗯。你话我真系唔紧要，你话到千千万万属龙嚟。 O K， 唔系，因为我就系识你啫嘛。 咁你觉得龙 系 点样 咧？我唔知啊。你哋唔听人哋讲嘢嘅，你自己有你自己嗰套嘅。因为我另外一半都系属龙。 哦，咁、你应该了解啦、 我了解噶。我了解噶， 即系 你哋有你哋自己嗰套，冇错。 是 但系唔知点解最终嘅话咧，佢总会有佢嘅办法去完成嗰一样嘢噶、 嗯。 但系佢唔系按我哋嘅本子办事， 即系佢可能喺台底啊，兜个弯啊，喺、人背脊后做嘢啊，咁样。 又未必系，但佢又唔系话喺背后度做唔好嘅嘢，而系嘅就系佢有佢自己嘅节拍嘅，佢、有佢自己嘅 pacing 嘅。 阿瑞瑞有时都讲佢另一半啦，我发觉我有啲嘢都同佢另一半真系几近似 个样系咪？你知系咪个样啊？你系咪想讲个样？ 我唔讲啊！ 个样冇可能啦，车声。 人哋嗰个出名世纪美男嚟噶， 你做咩呕啊？ 冇啊，我唔知。 其实咧，阿 Y 话我外貌协会啊，佢比我仲外貌协会。 我超级外貌。 佢超级外貌， 佢正 系超级高级会员。我都不过普通会员啫。 西饼啊！ 系啊， 你讲你自己。 我冇乜嘢。 咁我头先咁样，我系去分析你嘅话，啱唔啱啊？系啊， 系啊，有时我觉得自己几 佢唔会听你讲噶，系咪？你唔会听人哋讲。又系咪固执咧？又唔系固执，但系你会有你自己， 呢咪固执咯。 佢又唔系固执嘅， 有时我都 佢有时会听人讲嘅，但系大部分都唔听， 系咩？ 系唔系咁样？龙年我真系觉得系咁嘅， 唔知啊。 但系佢会有佢自己嘅方法去完成一啲事，所以佢会唔听你讲。 我突然间咁谂，嗱，我哋三个来自唔同嘅生肖啦，咁样啲人咪有时咧，即系从呢一个系啦，嗰个咩风水命理啊，或者咩生肖咩，我哋唔知夹唔夹嘅。 我唔知夹唔夹啊？ 系咯， 系啊。 嗱，我净系知道咧， 我知你两个一定唔夹咯。 唔系啊，而家几好啊。 因为我记得咧，嗰啲火星撞地球嘅火咧，系撞得好开心嘅。 系啊， 撞得好乜都算夹嘅。 唔系有一段时间我真系上心嘅，讲真， 我 系好唔冇。 即系嗰啲系火，系真火嚟嘅。 真火嚟噶。 哦， 喂，佢肯定系真火。 系啊， 我识佢咁耐啦， 但系唔好话你咧，佢有一排都对你有真火啦。你知唔知啊？你记唔记得？佢有一排， 我又冇觉得佢系。 佢有时啲目光都几狠噶。嗯， 唔系嘅，佢嗰下噶咋。 嗯， 系啊。 即系一下火，雪啊，真系冇咗。 我谂佢真嘅，但系佢好快佢又冇噶啦。 嗱，我唔记得。讲真，我识阿瑞咁耐咧，我惊佢。惊佢多过惊阿大佬 你惊佢乜嘢？ 系 惊佢 惊 系咪嗰啲细路仔惊老师闹啲惊啊？ 点解啊？ 因为 即系我可以震慑你， 因为你个样好凶狠 吓、啊，真系噶？ 有时系 啊，即系细路仔惊老师嗰种惊啊。 其实唔系阿马小强，佢个样凶狠，个人好诚恳，你明唔明啊？ 系即系成个狠 啦，即系我明 狠嘅。 我真系 佢个样凶狠。 我生得个样系咪？ 系 系， 我明啦。 凶狠样， 狠嘅人， 凶狠的样子。 OK， 嗱都 OK 啊， 但系个人有诚恳嘅， 系啊，唔系成个。 但你咁样讲话，你惊我，我觉得唔系好开心。 点解啊？ 吓，点解你要惊我？系边一种惊先得噶？即系嗰啲即系震慑你嗰种惊。 学生惊老师嗰啲咯，惊权威嗰啲咯，吓。喂，嗱，十点半翻嚟，我哋再讨论下。 好啊， 继续。风骚发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人民日报报道，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心系香港，香港发展一直牵动他的心。报道话，2017年6月29日，习近平到香港出席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并再次考察香港，多次就香港事务发表重要讲话。他对香港情况十分熟悉，始终关心香港繁荣稳定，心系香港同胞利益福祉。报道引述习近平在2020年新年贺词中强调，真诚希望香港好，香港同胞好。香港繁荣稳定是香港同胞的心愿，亦都是祖国人民的期盼。报道又说，有祖国作为坚强后盾，中央政府和内地人民的大力支持，回归25年积累的丰富经验和发展基础，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团结奋斗，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一定能够再谱新篇章，香港一定能够再创新辉煌。社署今年9月1日起将普通和高额长者生活津贴合并，届时合资格长者将会获一领取高额津贴，每月3915元。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吴卫东表示欢迎，相信可以帮助减轻长者的生活负担。但他说，政府在去年10月的施政报告中提出合并，但到今年9月才实施是太迟。岭南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政策学系助理教授欧阳达初表示，认同新安排可以帮助长者，但是当局需要考虑财政的可持续性。他建议下届政府重新就养老金问题做咨询，收集对长生津、年金、强积金以至全民退休金方案等的意见。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说，现时本港每日新增千几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属于预期之内，因为香港处于复常阶段，表列处所有秩序放宽，个案上升合乎预期。如果市民已经完成接种疫苗，相信对复常大方向影响不大。至于近期输入个案亦都有百几宗，何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即使本港输入个案增加，同本地正在流行的变异病毒株大同小异，相信对疫情影响不大。他又提到，临近七一有关庆祝活动增加，但要尽可能避免除口罩，否则群组爆发的风险会上升。澳门由前日中午展开的全民核酸检测，预计到今日中午结束。新冠病毒感染应变协调中心话，截至今朝早九点，已经采样654000多人次，其中超过480000人次的检测结果都是呈阴性。另外累计共16个十混一样本初步检测呈阳性，需要复检。澳门一轮的疫情，直至昨日下午四点，累计有36宗阳性个案。中心提醒市民，全民检测在中午12点结束，所有临时的核检站随即关闭，只是剩低7个社区核检站继续运作。未能在中午前进行检测的人士，需要自费检测。如果到下午3点前仍然未检测的市民，健康码将会被转为黄码，必须接受核酸检测并有阴性结果之后，才转为绿码。天气方面，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酷热。 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369点，升205点，总成交金额402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8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47点，跌3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新东方在线18.48系升1.52，腾讯控股377.2升6.4。阿里巴巴104.5升1毫，美团197.9跌1.5，盈富基金21.7升1.8，中电控股68.1跌4.45，中国平安52.75升1.6，南方恒生科技4.64升4.8，京东集团253.6跌8毫，快手84.8升1.9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5.08，瑞士法郎0.967，加元1.295，人民币6.681，英镑对美元1.227，欧元对美元1.054，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634。日经平均指数报26225点，升453点。港金报1724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1美元，卖出184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港岛区啦，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方向管道里面快线，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分域街。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行车缓慢。油麻地嘅西贡街有水管急收，西贡街去渡船街方向，近住西贡街游乐场对出唯一行车线咧仍然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渡船街灯打士街尾库、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葵涌道上呈祥道行人隧道方向观塘，同埋屯门黄珠路隔音屏方向龙门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与君初相识，乞此故人归。国剧830呈现《御交记》。 在纪云和死后，长义痛不欲生，但又不得不接受心爱的人已经死去的事实。长义将纪云和葬在冰天雪地里面，从此北渊的所有都由他一个人来承担。 国剧830《御交记》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火烧连环船啊，但曹丞相唔使担心， 我系消防员嚟噶。 点啊？呢个赤壁之战穿越版之救火红心有冇创意呢？ 不如你哋听下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嘅《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啊！逢星期三下午3点到5点，都会有入围的中小学生演绎他们创作的中国历史广播剧。 今个星期就有轩尼诗道官立小学演绎《新赤壁之战》。 放飞无人机要注意安全，小型无人机令已经在6月1日实施，有关危险行为和限飞区的条文已经生效，而对注册、标签、培训等要求 就有六个月宽限期至今年11月30号。放飞无人机前，记得去民航处嘅电子平台 SUA 一站通注册同了解安全资讯。 你哋好啊，我系胡峰。点样做一个快活人？最紧要、最紧要、最紧要嘅就系健康。点样先至可以健康呢？我咧嘅心得就系、是。多啲行路，扭下擰下，揈下腳，揈下手，咁就 OK 噶啦。如果行動唔方便嘅咧，淨係咧嚇誒喐下手，咁就 OK 啊，可以令到自己健康嘅。千祈唔好懶啊！ 記得聽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晝10点到下午1点，風鬆快活人。 好多谢大家继续留言，我见到网上咧已经有百几个朋友咧留咗不同嘅说话，好、 啊、 多都好感人嘅吓、啊。因为我哋今日系一周年啊，咁、一阵间咧，我哋第二个钟头咧，大家可以咧用电话喺节目里边咧，直情用你嘅声音啦，话俾我哋听咩叫一个快活人呢？ 冇错，等我哋可以知道。系啦，你究竟点样谂？ 1872388，马姑娘准备就水。 好， 头先咧，我听完你哋所讲，我啦吓，即系话我系扎扎跳咧，我又禁不住咧探听一下你哋嘅秘密啦、我睇到咧网上佢话属羊嘅女人啊，属羊嘅女人，你知唔知有个叫好命女指数啊？属羊嘅女人知唔知好命女指数系几多个 percent？ 60， 再上， 再啲， 再上。再上 90-95 啊， 有冇可能啊？ 佢话嗱，佢咁讲啦吓，嗱，唔系擦你鞋啊。佢属羊嘅女人通常拥有甜美嘅外表，各方面得天独厚。不过咧，有时会经过啲考验，谈起恋爱嚟咧，经常会忘我嘅咁样。佢通常属羊嘅女人结完婚咧，佢要同公平一起居住嘅，即系话要大家要平起平坐嘅。佢话面对家庭纠纷嘅时候咧，表面上好似诶冇乜所谓啦，但其实内心系好痛苦嘅， 系啊， 好上心嘅。加上感情有所寄托，就会全心全意付出啊！咁咯，呢个就系属羊女人嘅特点啦。咁另外咧，佢话咧属羊嘅女人边个月份出世仲好啲添咧？就3、5、6、7。呢幾個月啦， 哇， 係啊，咁所以好命女指數又高嘅，我又睇下啦，啊屬龍嘅男人又點咧咁樣嚇、因為嗰個四眼龜咧屬龍噶嘛，係咪先？ 飛龍在天啊，勁啊！ 龟龙啊，系嘛？龟龙合一吓，佢话属龙嘅男人咧，专一能干，勇往直前，自我意识好强，目标 保留少少，讲得保留少少。 其实我唔想读嘅，你知唔知？我一路读咧，我觉得我好似讲一啲好唔真实嘅。不过我 又唔准 嘅，又唔系净系你嘅，呢个世好多属龙嘅男人嘅， 冇错， 系啦。佢仲要话我诚实、果断、热情、有人缘。哎呀，真系 系咩？ 佢嘅缺点就系好容易信任。比较盲目，有时会被人呃咯，系啦，咁、咯，你会唔会啊？ 我准唔准啊？你觉得自己 OK 啊 ？OK 啊？但系过誉，有啲啊，即系夸张咗。 我都觉得有啲唔系好准，系啦，一半准咯。 系啊， 因为唔同嘅网站，你嗰个就一个网站。 点解唔揾同一个网站？ 唔知啊，咁咁啱一揾佢呢个网站有 嘅。 猴子咧， 我冇所谓， 我冇揾我自己啊。 点解唔揾自己啊？ 系咩？ 咁佢仲有啲乜嘢嘅出世嘅月份嘅龙系会特别好啲噶？有冇啊？好命指数。 你咩月份噶？ 三月咯， 佢系农历啊，农历二月啦， 农历啊，头先都系农历 系啊， 咁我唔系 哦，农历嘅你系 二月， 农历二月嗰啲咧就比较咸湿啦，同埋讲嘢好唔认真啦，同埋咧搵唱片搵错啦， 冇错冇错冇 错， 系啊，好犀利啊， 好劲啊， 呢个系乜嘢玄学大师啊？我想搵佢， 我叫你唔诚实， 你唔诚实啊？哦，日本人嚟嘅，哦，好嘢。系、你唔诚实神，系阿里嗰度个就系 master， 准到爆啊！ 真系真系， 咁我又都睇下我自己啦， 系 啦、 啊， 你望下自己啦。 属猴嘅男人嘅性格特点，我咁我自己照读啦吓。 好， 属猴嘅咧有强烈嘅自我优越感，对人哋唔系好尊敬，冇啊，我边有唔尊敬人啫？总系从自己利益出发。一般啲啊，一般咧自信、责任心强，佢哋咧说话幽默，好上肯。会对付人，常会不费气力与口舌，就能获得自己企图的东西。表面上好像会接咩啊？表面上 你唔好惊，唔好惊， 好似系接受，但系实际系固守自己嘅主意嘅。 呢个 mark 低佢，你唔该你 mark 低佢，你 print 出嚟，呢个真正大师， 呢个真系大师， 真系劲啊！拜服啊！ 我一路听，我觉得佢真系 有时 呢、這个肯定系诚实大师、啊， 难免系会自负同浮夸，比较贪玩，做事三分钟热度， 嗱，仲有冇？ 做任何嘢都唔会持续太久，诶、喂，写到我咁衰嘅，有冇搞错啊？ 一啲都唔衰， 尽管才华出众，百面玲珑。 嗱， 才华出众，百面玲珑。 喂，但系佢头先闹咗一百句，而家先赚一句啫。 你点会觉得佢系闹 你？ 你 有自信噶嘛？ 又话我三分钟热度，又话我只顾眼前利益吓、啊。 喂， 佢嗱咁讲埋感情啦，咁样。熟口嘅男人咧、 啊， 喜欢有飞扬跳脱嘅女仔，认为两个人一齐咧，就要有共同语言嘅、 跳脱好准啊！跳脱 系另外咧，佢哋嘅天赋通常喺创作方面，中意做创作嘅工作，系好好嘅讲故事嘅人，中意讲嘢， 仲唔准到爆？ 边度闹你啫？ 系啊，冇闹你。 我都系唔中意嗰啲咩五分钟热度啊，诸如此类，诸如此类。 咁你系啊？ 系啊嘛，跳脱好唔好？ 真系。 佢唔中，佢唔中意跳，佢中意脱， 跳住嚟脱都好，跳住嚟脱 更好啦，好准啊！ 正。 Everybody says to do each and every little thing, but what does it bring if I ain't got you? Michael Bolton 嘅呢一首歌曲《To Love Somebody》。 网上情之经典重现，徐志摩偶然。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惊异，更无需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汇时互放的光亮。在这交汇时互放的光亮，对你我来讲大概都是刻骨铭心的。可惜由于各有自己航行的方向，在刹那相遇之后就要永远分离，黑暗依旧，久经漂泊的我早已看透了。所以在你还未开始享受这个美好时刻的时候，我已经赶紧作出劝告，就算你记得也好，都是没有用，因为根本不可以改变即将永久分离的事实。最好你忘记，忘记就不会因为怀念而陷进永恒的痛苦。既然留不住带不走，你我唯一可以做的就只是专注在这个交汇时互相给对方的光。你我因邂逅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但转瞬之间一切又会回归黑暗。是一种沉重的洒脱，徐志摩偶然。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汇时互放的光亮。再琴，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那交汇时互放的光亮。我是天空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压抑，无需欢欣，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我是天空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压抑，无需欢欣，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那交汇时孤芳的光亮。 会成为红星。 九曲新词，全新演绎，同你风骚唱不完。 学古文不敢瞓，求学问要缘分。 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星期五风骚唱不完。 熄咪将我醉， 提醒大家，我就算我几红，我都唔会离开呢个节目。 今天是晴天，太阳高高挂起，麻雀吱吱叫，公鸡屋屋屋屋啼。快些快些起来，穿好衣服，洗好面，大家吃早餐，就到幼稚园去。我是小龟龟，今天翻学啦。 当小乌龟由屋企爬到学校嘅时候，已经黄昏啦。老师对佢话：小乌龟啊，放咗学啦，你翻屋企啦。 吓！ 当小乌龟爬到翻去屋企嘅时候，已经天光啦。乌龟妈妈对佢话：小乌龟，天光啦，你翻学啦。 啊，咁点啊？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十点嘅《风骚快活人》 啊，咁就可以爬快啲。 错，系咁样就可以爬得开心啲。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呀！ 仲记得咧，小乌龟咧系我哋喺第一日。第一次推出啦，亦都系嗰阵时候开始咧录好多嗰啲 jingles 啦咁样，咁啊后来咧就转咗一啲我哋熟悉嘅朋友嘅快活人嘅睇法啦，咁样过去呢一年吓， 系啦，所以咧今日到你讲咯，我哋讲咗咁耐啦，到你咯， 你嘅意思系听紧节目嘅朋友， 听紧所有嘅朋友系，佢哋听紧我哋讲嘢嘛，一八七二三八八一八七二三八八，一阵间喺十一点之后嘅话咧，就等你哋打嚟同我哋讲下，究竟咧你自己心目中点样为之系一个快活人啦？有好多个啲朋友其实都有。分享嘅，我最中意、最中意、最中意嘅系阿 Sam， 啱， 系啊，佢讲嘅嗰段说话 ，Sam 去 系啦，同埋另外仲有嘅就系蔡澜先生，我都喜欢 快 活人， 时间过得快就系快活人啦， 其实真系噶，其实真系 真系噶， 越嚟越系啊，你觉得？ 你有冇试过就系、哇，觉得嘅就系、哇，好难过嗰啲日子嘅话，你系会发特别觉得嗰啲时间系难挨，系用个挨字嚟去形容噶、 近呢三四个月咧，我觉得好快， 食得香嗬， 快到咧啊！今日已经礼拜二啦，我又要准备星期五唱歌啦。 我都唔系以日子嚟去衡量嘅、我系觉以嗰啲即系唔系啊，系以一个钟头嚟去。我成日同你哋讲噶，哇！突然间我哋吓。做完噶啦，一阵片段人间噶啦，你唔觉得我哋做紧节目都好快噶嘛？啲时间唔系挨噶嘛？ 其实啲听众嘅留言都系，佢咁快一年啊！譬如甚至咧，我哋头先咧入嚟之前同阿杜文慧讲啦，佢系用不相信嘅眼神，你哋今日一年咩？唔系啊，冇理由边有咁快？佢系我哋点样讲佢都唔信， 唔信 系啊， 我哋呃佢啊嘛， 系啊，我真系好肯话，今日真系一周年，六月二十一号旧年开始，即系时间好似阿快夫人阿蔡澜先生觉得。时间过得快就系、就是、开心噶啦， 佢真系好劲啊！一句就中得啦，真系犀利啊！咁你哋咧会中意边个讲嗰啲即系诶，佢哋觉得快活人系应该系点噶？ 我几中意阿大姐明，你三只嘢，我觉得咧好好有亲切噶，好好好即系 虾仔爹哋。 系啊， 我好中意几 白渣， 有几个咧，佢哋讲出自己真真正正佢想过嘅，譬如话阿曾比特啦吓，即系做自己啊最开心。我记得佢有一句，另外咧我亦都中意阿伍明薇啦，佢讲出自己夜晚拍完嘢，有啲咩去氹翻自己嘅咧？嗱，呢啲就系一个我自己都相信嘅。有时你唔好要人哋氹你，你自己令自己快乐，即系寻找自己快乐之道。 林家栋都讲得好啊，李丽蕊仲系一个人，我记得。 有风骚， 我都记得。 你使乜使令啊？ 因为佢仲争我啲嘢嘛。 系咩？ 系啊， 呢个我觉得好正。 仲争我啲嘢，但系佢真系记得。 系啊， 所以我先至觉得嘅就系话，家栋有今时今日嘅话咧，系唔简单嘅，系有原因嘅。 好嘢，好嘢。 因为应承咗我有啲嘢嘅话，佢下一次佢再见到我嘅时候，佢诶，我有帮你问啦，我有帮你去张罗啊，不过点点点点点咁样。我觉得有一个人嘅话，佢就佢讲过同你讲过嘅嘢嘅话，佢系记喺个心度嘅。呢一啲都系成。成功之道咯。 好， 好，十一点听完新闻报告翻嚟咧，我哋呢个钟头同大家倾下偈啊，电话号码1872388可以打嚟噶啦。马家姐准备接啦， 收到。 下昼三点之前仍未检测市民，健康码将被转为黄码，必须接受核酸检测，并有阴性结果之后先至转为绿码。南韩新增9310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累计超过1829万人染疫。 新增12宗死亡病例，累计超过24000人死亡。现有重症患者68人，时隔一年7个月再降至70宗以下。韩联社报道，受到周末过后检测数量出现反弹的影响，单日新增病例较前一日增加 1.6 倍，但连续12日少于10000宗。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南海北部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酷热，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1390点，升226点，总成交484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309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12419点，跌67点。部分活跃港股，新东方在线18.78，升个八；腾讯控股377.6，升6.8；阿里巴巴104.4，冇升跌。美团197.9，跌一毫，系跌个半。盈富基金21.74，升2.2。中电控股68.1，跌4.45。中国平安52.5，升1.35。南方恒生科技4.64，升5.2。京东集团253.4，跌1蚊。快手84.95，升2.1。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85。英镑9.638，瑞士法郎8.119，澳元5.475，加元6.062，新西兰元4.978，欧元8.268，每百日元对港元5.81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122。日经平均指数报26225点，升453点。港金现价报17240蚊，比上日收市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0.18美元，卖出1840.78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翻香港仔隧道啦。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方向管道里面快线嘅道路工程已经完成咗，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确德杰道一段比较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封路方面，油麻地的西贡街因为有水管急收，西贡街去渡船街方向近住西贡街游乐场的唯一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另外，葵涌的葵青路同样有水管急收，葵青路去葵芳方向近住荃湾路的快线都是需要封闭的。在西贡的北潭路就有斜坡巩固工程，北潭路近住北潭坳一段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的措施，九巴路线94号要改道行驶，而专线小巴7号线来往西贡至到海下的这条路线服务时间会延长，部分班次亦都会绕经黄石码头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葵涌道上呈祥道行人隧道去观塘、屯门黄珠路隔音屏去龙门居和屯门公路大榄上斜方向九龙。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又环保。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嚟，我哋讲，我哋大家讨论下。 嗯， 好，大佬讲先，点解定要我先啊？ 哦，好，快活人咧，我都系一种心境嚟嘅。不过呢种心境亦都会受到呢个环境影响嘅，有时系互相影响。当个环境令到你觉得唔系几开心啊，又或者而家呢个环境你觉得总之唔系你想要嘅咧，咁或者你可以试下调教个心境啦。不过呢个比较难做嘅，我谂视乎每一个人自己嗰个心理状况嘅调教啦。有啲人得，有啲人未必得嘅吓。咁但系有时咧，如果你嘅心境快乐，咁个环境对你都唔系太大影响嘅。系咪好圆啊？讲到 你呢个系佛偈嚟噶嘛？ 哦，系、okay, okay, 啊，境不转人转啊嘛，系、自己嘅心转啊嘛， 冇错啦。 人转嘅话，你自己心 如果有一日做到呢一样嘢，我未得嘅，但如果有一日能够咁样咧，我相信咧就会好开心。 好劲啊！ 好，我就觉得最近我睇咗一本书，喺中间嘅时候咧，我自己就思想咗一样嘢。佢话真正嘅快乐系啲咩嘢咧？思想上，永远嘅都系咧，你成日都会喺度比较嘅就系自己开心啲啊，定系别人开心啲？ 嗯， 系咪？好啦，咁我想问一下呢、這个即系都几哲学嘅问题嘅，就系话当你快乐，别人唔快乐，你迟早都会唔开心噶。 嗯，系啊，因为佢影响你啊。 别人快乐，你唔快乐，咁你就系唔开心啦。 系啦，唔开心。 所以我哋系应该先让别人快乐，跟住自己就一定会快乐。 嗯，一于系咁。 呢、這个都系我哋风骚快人由第一日开始已经系谂住， 系 能希望能够做到嘅， 让大家快乐一定要。 因为咧过去呢几年咧疫情咧，尤其是吓，令到大家咧好多嘢好唔肯定嘅，即系都好唔明朗。咁但系我哋都一年之前嘅今日啦，即系旧年嘅6月21日翻嚟嘅时候咧，我记得我都同嗰啲记者啦，同埋喺 on 呢日都有讲过咧，希望。令到多啲香港人開心啲，每一樣嘢就係用樂觀嘅心情去提感。 因為其實我再補充翻少少，我頭先所講嘅嗰幾樣嘢咧，我覺得係幾個境界嚟嘅。 嗯， 同埋你再加上一樣嘢嘅就係話咧，其實到最終嘅時候，你唔發覺你最開心最開心嘅係乜嘢咧？你有能力去幫助其他人，而助人係為快樂之本。 我記得好多好多， 所以就係讓其他人去開心嘅話咧，到最後尾嘅時候，你自自然然就會開心。嗰種係真正嘅快樂，嗰、那個就係皆大歡喜啦。 好多。一年前我的好朋友马小强有一次咧，佢请我喝茶，跟住我话多谢你，佢话唔使，能够有能力请人喝茶系一种幸福嚟嘅。 我咁讲过咩？ 咁生性咩？有时候 真系啊， 又唔见佢请我喝茶嘅。 你唔记得咗？ 某一日，几时请你喝茶？ 我哋有一段时间咪成日饮完茶先做嘢嘅。如果你仲记得，系啦，咁嗰日佢请，咁跟住话能够请人喝茶系一种幸福嚟嘅。咁 啊，系啊。 原来我咁闪噶，我觉得自己好劲啊！ 你系阿闪，嗰啲阿闪， 到你讲， 系到你。 嗱喂，我觉得咧近半年咧，我真系特别开心，特别快活。 我都觉得你系。 原因就系话，哇！古语有云：咸鱼翻身。我呢半年咧就 咸强翻身。 嗯。 不特止翻身，我仲想翻兜、翻桌，所有嘢好嘢翻 足嘅，你讲啲。 即系可唔可以讲？ 学古文边个教噶？我唔系好记得，突然间唔系应该好有学问嗰啲人教嘅咩？ 唉，嚟继续，你可唔可以唔好咁咧？ 可以，唔系我觉得系即系如果所谓咸鱼翻身咧，就系、是、当哇大家觉得你冇噶啦，死噶啦，判咗你死刑或者你已经系重症嘅时候，突然间咦？ 但系 嗰条线 唔系啊，我从来冇觉得你死过。 唔係，我自己 佢自己覺得啊，或者覺得自己 嚟嘅，因為哇，我仲有好多諗法，好多計劃，我想咧，哇，一咁樣行出嚟咧，我覺得一定好好玩，因為我自己本身就係諗住，我覺得好好玩嘅嘢咧，如果再做出嚟咧，一定係好好玩嘅，咁啦。 同埋咧，我睇啲留言咧，我好。真正覺得好多聽眾咧，佢真係用好雪亮嘅眼睛去睇、去聽嘅，佢數得曬每一個環節嘅，亦都佢真正感受到我哋真係有擺時間、擺心機落去。 係啊，要 不是胡混的嘅，係啦， 係啊， 不如我又講下嘅就係話，即係呢一年嘅心路歷程啦、 啊。 我覺得嘅就係有好多高高低低，有好多掙扎嘅、就講我自己同阿咸強嗰個感覺先啦。有一段時間嘅話咧，其實我係好辛苦嘅。係。因為我係覺得嚇，我係覺得你係唔知道自己喺度做緊乜嘢啦，同埋啊就係、是、其實就係好浪費緊每一日喺度最慘嘅仲要嚇又唔可以講得係胡混混，係你唔知道自己喺度做緊乜嘢。當你唔知道你自己喺度做緊乜嘢嘅時候嘅話咧，我既幫唔到你，我又好掹整，但係我又好想嗰件事做得好，所以喺嗰段時間嘅話咧，我係真係好嬲你嘅。 我知啊， 因為你好唔識珍惜一個咁得來不易嘅機會，咁我係好 猛嘅。咁我又覺得嗰陣時候我又未必能夠同你去到嗱，我又真係有好真心咁講出嚟啦嚇，唔好意思，如果有啲咩得罪你嘅話，即係我都係好想喺度同你講聲唔好意思先。咁所以我覺得嘅就係我係好猛咯。我覺得大家都 feel 到嘅，呢一個咧就係我哋嘅聽眾同我哋之間嗰種互動。其實大家都聽得唔開心嘅，我自己都唔開心嘅。咁呢一樣嘢咪就係你諗下係一啲幾真實同埋幾直接嘅感覺嘅，就係我哋俾啲咩佢哋，佢哋就吸收啲咩。我哋喂啲咩俾佢嘅話，佢哋就食啲咩嘢。咁所以我就即刻自己就喺度諗，喺度諗，喺度諗，喺度諗，我有咩辦法？我要一定要諗好一個辦法去同你相處，既俾你了解到我哋應該係要點樣去合作嘅時候，我同你啊，我唔代表大佬，即係點樣同你可以去合作咧？點樣去做好呢一件事嘅話咧？我覺得喺裡面有好多嘅一啲努力，有好多嘅痛苦，有好多嘅掙扎，亦都有好多嘅快樂，因為我卒之諗到一條路，係就係通向我哋點樣可以再走得長久一啲，同埋嘅就係應該要點樣去互相發揮我哋嘅所長。去取長補短地去做好呢一個節目嘅一個方法，所以我就係我對我哋呢個節目嘅話係充滿更加多嘅信心。 其實咧，我想補充翻少少啦。頭先阿鹹強就係自己鹹魚翻身啦。咁喺嗰刻我就其實，其實都冇乜點樣鹹魚過啦咁樣。但我又諗翻咧，你知唔知阿鹹強有一個人留言啊？佢話聽片段人間，點解你笑嘅？咁我而家我入咗腦㗎啦嘛，叫你咁樣。 鹹強好正，我覺得好正啊！ 片段人間，我相信咧，十個有十個聽開我哋節目嘅人咧，都會喜歡嘅呢個環節。咁而佢哋亦都有人點提過最喜歡其中一個叫重逢馬小強嘅一個作品啊。咁同埋好多無論係笑嘅或者係一啲傷感嘅，都係馬小強寫噶啦。但係咧，馬小強喺我哋節目啱啱推出嗰段期間，突然之間咧，佢好似陷入一個編劇嘅迷思咁樣。如果係李麗仲記得嗱，我唔代表佢啊。我睇咧就係佢寫嚟寫去咧，好似穿越唔到佢自己，超越唔到，於是我哋成日要 ban 佢嘅故仔，呢、這個唔好。有一段日子咧，佢寫一個一個，我哋掉一個，寫一個。 我諗大家唔知噶， 佢寫一個我哋掉一個，寫一個我哋掉一個。 跟住我哋兩個私底下喺度商量，你做乜嘢啊？ 首先我唔知道你嘅心情啦，可能你都用粗口鬧緊我哋啦，但係其實我哋係仲驚過你嘅，因為我哋眼中咧。马小强系一个编剧高， 你 一个编剧高手嚟噶嘛？ 冇错。 点解会即系我掉完第一个我都冇咁惊，掉几个之后我就开始谂。死啦！佢系咪已經得咗呢一個阿咩阿茲海默症咧？咁樣 佢就不斷咁話俾我哋聽，話佢有好多個故仔開緊頭，但係佢結唔到尾。 你記唔 得？ 而家垃圾桶裏邊都仲堆咗六七個未用過佢寫嘅。 因為我哋對你太有信心，同埋 你可唔可以講下嗰陣時我哋掉你劇本，你會點？ 嗱，我不如都講下心路歷程啦。 係啊， 當翻嚟呢度嘅時候咧，我記得我第一個嘅故事咧就係阿茲海默 嗰個好好啊， 嗰個我自己好滿意， 嗰個好好 嗰個我。用咗我谂一个月时间去 啊！大家快啲听啦，如果唔系过埋两日 delete 系啊，冇噶啦，我哋冇噶啦，系啊，重温冇噶啦。 嗰个系我真系觉得我翻嚟咧， 嗰个老公个太太就一路开始唔记得嘢， 系 佢系个医生， 系啦，个老公咧就好唔舍得，你唔好唔记得我咁样嘅。 系啊，我好喜欢呢个故仔，特别阿锐饰演嗰个女仔咧。就誤以為佢而家現任丈夫係 佢 前任丈夫，一個對佢好差嘅人。我覺得呢個故事好正，我自己俾到幾自己幾高分。但係嗰陣時咧，因為再翻嚟咧，我要覺得我要寫啲更好嘅故事。咁但係 即係你唔想重複以前寫開嘅嘢。 係啊，但係嗰個時期係真係有啲迷失嘅。 係咧， 迷失我諗。我唔知係咪好多創作人都會咁樣，但我自己就真係經歷咗嗰個幾痛苦。 咁我哋係咁掉你劇本，你點？ 咪寫好啲咯。嗱， 但 係 你冇嘛？ 係啊，你一路都冇 啊。 我知啊，我知啊。 跟住仲係不斷咁俾我哋嘅，我哋仲曾經懷疑過，就係其實你會唔會嚇，即係就係覺得我哋係咁樣 ban 你嘅話咧，你 嬲唔嬲咧？ 你求其俾啲嘢我哋， 我真係唔會求。 但係因為我哋對你嘅要求同埋對你嘅，我哋相信你係可以俾到阿茲海默症呢啲咁樣嘅劇本我哋。點解你之後可以俾啲咁嘅嘢？ 足足有成兩個兩三個月，佢係咁樣陷於一個垃圾劇本期 嘅。係啊， 大家唔知道。 所以我覺得你好迷茫咯。 係啊，我絕對係迷茫，但係我絕對，我點解你哋唔識我嘅？我絕對係唔會求其是但俾你哋，我一定唔會。 我知啊，所以我先驚啦，我先擔心你係咪健康有問題。 咁然後咧，我不斷喺度諗嚟諗去，諗嚟諗去， 睇書啦，睇電影啦，醫生冇睇， 睇書冇用。 佢冇乜用，佢食嘢啦， 睇醫生 啦。 睇書有咩用啫？你要睇醫生啊嘛。 佢攞靈感啊， 係啊，攞靈感啊， 睇下電影啊， 係啊， 即係 嗰個時間。 但我唔知由幾時開始，佢嘅劇本又翻生。 係啦， 突然之間，而家我哋可以， 我哋有好多掙扎，係咪？好 放心， 好多人都唔知。 嗱，我第二個我認為最好咧，就係嗰個大體老師。我觉得那个大体老师呢是将我起死回生。 又是很初段。 是啊，我想是两三个月内啦。 你在那段时间的话，其实你是很高低起伏都很紧要。 是啊。 一是你就突然间会给一个这样的就是100分的剧本我们。跟着突然之间的话你就会给了一个就是负100分的我们。吓死人的，知不知道你好像癫了这样。 是啊。 是不是我们两个都癫了，为什么你会这样的？你不是这样的。 孩子好飄逸嗰啲啊！ 唔係，你似有病 咩病？ 你有病就係你忘記實係，我哋真係曾經有諗過嘅，就係你係咪真係有病？ 嗯， 講真嘅， 係 嗰個唔係你嚟噶，你俾啲嘢我哋，同埋係啊，同埋你個你嗰個態度，仲要係我哋講乜都好嘅話，你都話係啊，我係咁啦，是但啦，好啊， 咁樣 你俾我哋嘅感覺，你俾我哋嘅感覺係咁，我哋真係有諗過，你一係就睇醫生，一係睇師傅， 夾佢中指， 有次啊， 夾佢中指， 你一定係有問題啊！ 我出嚟啦，出咗嚟未？ 唔係你嚟㗎， 出咗嚟未？ 你而家就開始啦，你而家就冇事啦， 係 啊，唔知㗎，所以喺嗰段時間，我好掙扎嘅，我仲要翻嚟，有時我會嬲你啦，我想。等你长进啦，咁我又好紧张啦，咁跟住我就会闹你，跟住我又好上心啦，跟住我俾人闹啦， 因为你闹佢真 系啊，我狂俾人闹啦， 喊咗几次啊佢， 系啊，跟住我就打俾大佬，我就我点解要咁样？我为咗个节目做得好啲，我想 大家都 唔 知， 系啊，跟住唔知点好啊。 我谂呢个系一个初阶段嘅磨合期， 嗯。 是都经历了很多东西。 但你要明白嘛，我们之前是做过东西的嘛。我们三个是一起做过东西的嘛。 我知道 你那时不是这样的嘛。 都挺愉快的那段日子，我觉得挺好玩的。 就是。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如果不愉快不找你啦。 都不知道你做什么东 西。不过现在没事了。 现在没事了。 讲转头这些是过晒的 了。 但当然我们不会因为这样而自满的。我们每样东西向前。前每一样东西很简单的一个字向前。 真系嘅，有啲咩嘢都好，有啲咩已经过去晒，嗰啲都系我哋嘅练力嚟嘅。 系啊，冇错冇错冇错。 最紧要嘅就系大家同我哋一齐成长。 好， 多谢你。 明天一切更好。曾从无负中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记住成功需苦干，如无互助守望，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常逢爱出远望，到晴朗时同迎候阳光，无用看得到才相。明白努力后才有望，同流在海角，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岁月留相片，开展不忘双面，让我心路待迎接。用我心路待。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人民日报报道，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心系香港，香港发展一直牵动他的心。报道话，2017年6月29日，习近平到香港出席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并再次考察香港，多次就香港事务发表重要讲话。他对香港情况十分熟悉，始终关心香港繁荣稳定，心系香港同胞利益福祉。报道引述习近平在2020年新年贺词中强调，真诚希望香港好，香港同胞好，香港繁荣稳定是香港同胞的心愿，亦都是祖国人民的期盼。报道又说，有祖国作为坚强后盾，中央政府和内地人民的大力支持，回归25年积累的丰富经验和发展基础，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团结奋斗，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一定能够再谱新篇章，香港一定能够再创新辉煌。创新及科技局长薛永恒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卸任之后一定继续服务香港市民，自己多年来做过很多不同义工服务，希望因应自己对科技的热爱和认知，未来可以协助不同义工团体以科技改善服务。薛永恒期望以 5G 科技、机械人科技帮助有身体残障的儿童、成年人和长者。被问到无法继续出任局长是不是觉得可惜，薛永恒说完全没问题，最重要是找到一个团队全心全意推动香港发展，自己作为原任局长会继续作出贡献。社署今年9月1日起将普通和高额长者生活津贴合并，届时合资格长者将获一领取高额津贴，每月3915元。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吴卫东表示欢迎，相信可以帮助减轻长者的生活负担。但他说，政府在去年10月的施政报告中提出合并，但到今年9月先至实施是太迟。岭南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政策学系助理教授欧阳达初说，认同新安排可帮助长者，但当局需要考虑财政的可持续性。他建议下届政府重新就养老金问题做咨询，收集对长生津、年金、强积金以至全民退休金方案等的意见。南韩放宽香港居民到当地旅游的入境限制，南韩驻港总领事馆公布，由7月1日起恢复特区护照和 BNO 持有人免签证入境。旅客出发前72小时要先透过网站或者手机应用程式申请南韩电子旅行许可 KETA 并获批，先至可以登上前往南韩的航班和船只，入境当地作短期访问，包括旅游、出席商务会议和探亲等。南韩电子旅行许可有效期2年，申请费用每人10000韩元，折合大约是60港元，将会在6月30日南韩时间凌晨0时开始接受申请。天气方面，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展望未来2-3日天晴酷热。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462点，升298点，总成交金额560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21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99点，升1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新东风在线18.18元，升1.2元；腾讯控股378.8元，升8元；

嘅系 乜嘢系快活人呢？咁今日咧好多街坊啦，系来自四方八面嘅打电话俾我哋吓，咁、 yes, 我而家打翻俾佢啦。呢位就系 Sammy 啊 ，Sammy 早晨， 早晨， 系早晨啊，早晨 Michael， 早晨 Sarah， 早晨马小强 ，Hello Sammy， 早晨好啊， 开心啊， 我都想问下， 可以打到上嚟同你哋倾偈啊， 系啊，嗱，而家咧就好， 同埋今日咧好开心啦，因为你哋好快咁就过咗一年啦。咁喺呢段時間呢，咁香港都好多問題啦，疫情啊，咁好多朋友個生活好艱難，但係好在有你哋每朝十點到一點咁開心快活嘅廣播俾我哋，咁好多謝你哋。 得啦，可以收线。 心怡话我同你死过， 我惊讲得多，心怡可能会讲啲我哋唔想听。讲笑讲笑，多谢你啊，心怡，你咪日日听先。 系啊系啊，日日听噶。 咁就乖啦，系、啊。咁你会同我哋分享一下咯？你又点样为之系一个快活人、啊、你觉得？ 你嘅快活之道系咩啊？ 嗯， 我快活之道就系、是自己觉得好点讲咧，做啲嘢好有意义啦，可以同我哋分享我自己嘅一啲成果啦，无论开心与唔开心，咁有一班朋友啊，咁样啦，去感染其他嘅人，俾啲正能量人哋啊，正如听你哋嘅节目一样啦，咁样。 嗯，阿Sammy，你系咪每日咧开住工听，定系你有自己嘅工作定点噶？即系你咩环境听噶？ 我朝头早起身食完早餐冇几耐就会开着个心机啦、去听咁样咯。嗯， 都系一种习惯嚟噶，即系我正如我见到咗留言就话惯咗啊，即系每一朝十点唔听咧，硬会争啲嘢，争啲嘢咁啊吓。譬如嗰日咧，如果要出街有啲嘢做咧，好唔舒服嘅，硬好似心都痕。咁啊，夜晚点都要重温翻、你会唔会咁啊？ 重温我就唔会啦。 但听直播。 好耐一次，可能譬如有啲想聽翻片段人間嘅，我會去 archive 聽翻咯，咁樣咯。 難忘嘅片段人間， 你最中意咩環節啊？ 你哋好多環節我都好中意，譬如客家婆啊。 好，等陣，Sammy，請以標準客家話講出突擊插言。 我唔識啊， 唔係我即刻 cut 你先。 試下， 試下，一二三。 唔好咁啦， 唔系唔好咁啦， 错 错，最后一次机会。 嗱，我讲一次，你讲一次，铁结擦音。 铁 结擦音。嗱，你哋而家就知道难咧，笑我哋。 好嘢，心怡好嘢，可以去攞礼物啦， 叻仔叻仔。 哎呀，我真系笑扮。 喂，多谢阿心怡，喂，咁继续支持好唔好？ 一定一定 好，多谢多谢， 多谢 Sammy， 希望你继续做一个快活人啊吓， 好， 拜拜， 好 嘅， 拜拜。好啦，咁今日咧有好多朋友咧都系喺我哋叫一周年啦，咁啊今日咧六月二十一号，旧年嘅今日咧就系我哋第一日嘅做呢一个节目嘅， 系啊， 咁啊经过呢一年咧，我哋都改过好多嘅环节啦，有啲 好多啊， 系啦，有啲做咗一段日子又冇再做啦，又有啲新嘅环节，如果大家有留意，我哋陆续都有好多新嘅环节推出嘅吓。咁落嚟都有啲新環節㗎喎，咁所以我哋每一日呢都希望帶啲驚喜俾大家。好啦，第二位朋友啦，喂。 早晨。 麥小姐。 李小姐啊。 麥小姐啊。 啊，麥小姐。 早晨。 早晨。早 晨。真係好鹹強啊。麥小姐，佢寫到你係李小姐。 係啊，唔緊要唔緊要。 唔緊要，係麥可以變得李。 啊，係啊。啊，唔係，我證實一下先。 用搵唱片嘅 態度。你係咪話頭先話瞓醒乜都唔記得曬嗰個？ 你唔使驚佢啊，麥小姐。 係咪啊？ 系啊， 系啊，咁你明明系李小姐啦，帮我手啦，你话李小姐。 我冇乜啊 ，M A K 啊 ，M A K 啊。 啊 ，OK， 唔好意思啊。 唔系 L E E 或者 L I 啊，你话系咪即激鬼 ？Miss Mark 系。 好啦，麦小姐，点样？ 我觉得咧，每朝咧瞓醒咧，唔记得咗琴日嗰啲嘢咧，个人咧每朝之后瞓醒咧，就好似觉得系新嘅一天嘅开始。 嗯。 你第二日你可能有好多唔开心啊，仔女激心啊，为咗好多琐碎嘅事啊，但你一瞓醒嘅时候，喂，乜都唔记得嘅时候，又系新嘅一天，所以每朝 都是很开心不敢新的一天开始咯。 嗯，很有智慧喎，即是将所有昨日发生的不开心事摆低，每一天由零开始重新来过。啊， 都不算摆低啊，直头忘记咗。 忘记 哇，好嘢啊，洒脱。 系啊，心中要富有咯。 嗯，但系开心嗰啲事唔好忘记啊，风骚范围唔好忘记。 同埋人哋对你好，你要记得。 有 嘢又唔可以全部忘记。 瞓醒又唔记得 晒啊！系啊，系咪啊？ 成日食完早餐咧，我都会谂起你哋三个，好开心啊！听完 真系 食早餐， 咁你会呕啊？ 我知，因为阿马小强似条咸肠噶嘛，可能 又可以听下啲咸湿嘢。 喂，我哋冇讲咸湿嘢啊， 麦小姐， 我 有 开心嘢咋？ 我还停， 我又准备考你咯。你想拣咩科考啊？ 但系我想讲，我系新手听心机喎。 咩话咩？ 新手听 你从来冇听心 机，我系即系我系做咗好多年人噶啦，但我系近排先开始 你唔好 听心机， 真系咁咩？你从来唔听啊？以前 睇电视多咋？ 哦，你 是 电视人嚟嘅之前。 咁但系 我呢排咧一到十点咧就好想听你哋三个，好开心啊！听完。 但你又咩无端端有一日唔觉意开到噶？系咪咁意思？定系有人推荐？定系有人推荐俾你听？ 我老公买咗另外一个新嘅智能手机俾我，咁我嗰旧嗰个智能手机咧就放喺度冇用，咁我咪揿下揿下揿下啊，又听到啲收音机嘅嘢，听完又觉得好开心，咁我咪日日喺度追你哋三个。 咦，缘分喎，呢个真系缘分。 我 原来以前唔听手 机。好搞笑 喎。好嗱，我出题目咯。 吓，要答题噶？ 你又知唔知？我睇下你有冇用心听啊？ 我有，我有啊，呢几日都有啊。 呢几日 你又知唔知 ？O K， 好。 佢阿妈闹佢啊！都知你阿妈闹你， 忘记啲 咸湿嘢啊嘛！ 叫你唔好做咸强啊，阿妈系啊，生个咸强。 听住，我依家听住啦吓， 唔好咁难喎。 得啦，你有听？ 你又知唔知？ 系啦，烂醉如泥嘅泥系指咩？生物定一撇泥？ 嗯，烂醉如泥。 烂醉如泥啊！ 呢个出于佢学古文嘅环节， 唔系，你又知唔知？我知个泥，烂醉如泥，泥系指乜嘢？ 植物， 植物， 生物， 生物定系 一 撇 泥？ 二拣一， 咁系植物咯，一撇泥咯。 到生物先啱啊！ 生物先啱， 系做生物啊！ 系生物嘅，虫草都系生物嚟噶嘛？ 系， 啊得啦，攞饭盒啦！ 我中意你。我中意麦小姐， 去攞饭 死啦， 死啦，翻身， 好， 衷心多谢麦小姐啊！今日继续十点钟个约会，好唔好？ 好啊 ，OK， 知道 ，love you， 拜拜， 拜拜， 好可爱， 好可爱啊！风骚嘅 fans 真系好开心，希望系咁，每一日三小时啊，不见不散。 我信为保护你。赴汤蹈火都要管，你说被逼被爱，时常被管束太满。我信为取悦你，什么都给你两款，自己预判是种误判，原来幸福不客观。我以为你开心。你开心却痛苦，我以为你伤心，你伤心要安抚，我以为我牺牲，我牺牲是爱护，累积的压力迫使你越辛苦，为迁就你，认识电影到冷门。你说论品未说，从来未喜欢这款。我信如感动你，能倾尽我的资本。幻想太多，梦想太多，误闯爱的地狱门。我以为你开心。伤心要安抚，我 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好啦，咁啊，而家咧有另外一位吓，即系呢位朋友真系我哋喺节目开始之后先认识嘅吓、以前咧完全系陌生人，其实我都冇问过佢，之前佢有冇听过我哋，一定系 有 啊，而家问佢咯， 系啊系啊，佢、就系我哋而家经常为我哋填词嘅花花啦， 花花， 早晨。早晨，早晨， 你好开心啊！头先听我把声，系你好。 喂，花花啦，其实你系我哋一年前开始先认识我哋，定系你之前都仲有听过我哋呢、這个？ 其实我三十几年前已经听你哋节目，跟住咧，我移咗民去美国之后咧，仲喺继续网上听，但系嗰阵好惨嘅，有冇 archive 有冇剩嘅？嗰段时间我仲记得咧，喺美国 fax 写过嚟俾你哋读嘅， 即系清晨清晨快活人啊，定系风骚 啊？直接翻咗嚟香港，系啊，直接翻咗嚟香港，嗰阵系梁思浩噶嘛。咁、直接翻咗嚟香港之後，就唔同咗啦。咁跟住見到你哋舊年6月21日做嘅時候，咪即刻再 tune in 翻咯。 點解你唔 fax 啲嘢過嚟嘅？ 而家你收啦，好唔好？ 你可以唔使理佢嘅，其實 我想唔理。 但阿發發咧，其實佢笑你就係小強，佢真係好錫你，佢成日寫詞係專為你寫，你真係要明謝佢。仲要有時咧，阿小強好似大佬咁，喂，同我寫只乜嘢？ 係啊，係啊。 点唱 点唱嘛， 同我写只读读读，同我写只咩沧海声笑，哇巴闭又冇钱俾人啊！ 阿发发有冇嬲噶？ 你喺度同你多谢人哋啦，问你有冇嬲你？ 我觉得啲词嘥咗咯，根本都听唔到你唱嘛。 你讲咩话？你讲咩话？ 俾啲掌声发发。 啊，真系呢一句真系今日嘅金句啊！今日 嘅金句。 即系如果唔系，即系啲听众唔知写嗰啲乜嘢咁。 喂，阿发发，下次不如咁啦，你写一二三四算啦，系咪？即系使乜写词啫？系咪？ 佢点嗰只我好怪啊！佢点嗰只错字号咧，我又写咗啦。不过即系依家挤住叹叹先。 一个发发，一个杜拉格斯，真系好勤力噶、个个礼拜都有课教。 好好啊！晾衫晾裙嗰个笑死我。 嗰个咪咪捞写 系啊，系 晾衫晾裙咪咪捞写系嗱，亦都系我哋一位经常都最近都有交稿嘅一位， 同埋亦都要讲翻啲嘅。making of 俾人哋聽嘅，即係其實咧，我哋真係幫阿小強咧，逢星期五去唱歌咧，其實阿發發好難得，除咗佢點人哋，人哋要幫佢寫，寫完之後嘅話，阿發發仲要係錄一個 demo 俾佢喺屋企度練嘅。 系啊， 你有沒有 做埋你歌唱老师。 有啊， 你既然话你好惊我， 跟住几日之后佢又好静噶啦，到咁上下佢又会揾我咯。 系啊，我知啊。 嗱，咪先，第一我有几样嘢澄清。李小姐，你头先话我点啊发发个点， 我讲嘅， 唔系佢头先都有讲， 我有讲，系啊，你系点唱啊嘛？ 点 嗱点 系啊？ 你 问 点人 咧？鄙视我嘅成分， 绝对唔系 咁啦。喂，争翻争翻阿小强先啦。我旧年6月21日咧，我仲记得咧，喺6月22日咧，小强正话嗰个片段人间即系植物人嗰、那个，我听咗好多好多次，我都喊嘅。咁所以嗰次我系有可能嗰阵未熟嗰啲 text 嗰啲嘢啦。 植物人嗰个系你写嘅咩？ 唔系， 唔系佢写噶，我写噶。 哦，你写噶？哦，咁赞错添。 天堂再见啊！ 二十二啊嘛，系嘛？ 天堂再见啊嘛。 我系啊，我想再乜嘢？再 天堂再见， 可唔可以重播一次啊？系啊，好好听嗰、那个系啊，真系、 好啊，安排一下大佬。 嗰、那个 系啊， 系、 啊啊。 如果大家有啲咩， 因为我哋冇噶啦，阿凯。 我其实好中意喊嗰个感觉啊，即系唔系笑噶嘛。当你去到一个即系其实嗰个带动我哋嗰个喜乐咧，好过瘾嗰种感觉。 但系你唔觉得好变态咩？即系我哋有时做咗，我哋都觉得好变态。即系有时无端端嘅就系话，哇，客家婆先至笑到咧，大家咧肚痛啦，跟住一阵间咧就片段人间重现，或者天堂再见。 呢个系我哋咁多年做节目都系咁 样， 情绪过山车。 系啊，主题乐园都有啲惊，有啲玩，有啲细路仔 咁啊系 啦，系啊。 咁唔系日日啊嘛，爸爸。 但我想大家会习惯嘅，慢慢会习惯。即系如果咁啊，我见一位 Kevin， 佢话咧最初咧觉得我哋点解成日嗌交嘅咁啊，但系发觉而家又少咗啦，即系觉得温馨，嗌得嚟好温馨嘅，系玩嘅。 同埋咧一啲有感觉角色嘅，即系我依家见到你哋啊，你同阿 Yo 系好团结咯，即系俾到我哋做到香港团结咗力量咧，即系对住马老师要即系。不幸地要找他做呢个角色先 其实系噶，其实他都好开心噶。嗱，今日另外有一个听众系咪林小姐？佢话咧，佢最中意听嘅环节叫攻击小强啊。 系 啊，冇 错。 因为一个环节系叫攻击小强。 我想开你，如果开到段 call in 俾我哋去发泄仲好啊，即系阿小强接嘅，然后我俾我哋同佢讲嘢咯。 哦， 佢只系笑嘅啫嘛，佢净系笑嘅啫嘛，系啊。 我保留追究你嘅权利啊！ 律师信，我等你收你律师信， 因为佢本人就系律师。佢会自己 左手交右手， 佢会自己同你打官司。 太正啊！多谢你啊！ 多谢三位咧，因为咧，对我哋呢个年纪嚟讲咧，我哋好多喺八九十年代同我哋成长嗰啲 icon 真系走晒噶啦。咁、真系话，即系依家咧，你哋一出现翻之后咧，即系我嗰种后生感觉翻晒嚟咯，即系变翻个细路仔啊！即系我谂好多听众都有啲咁嘅感觉咧。当我哋即系可能啱出嚟初出嚟做嘢啊，或者仲啱读完书嘅时候，就系听你哋咯。咁嗰阵就即系依家再听翻系，即系嗰个感觉完全翻晒嚟咯。你哋真系冇变到，阿张睿睿把声真系冇变到，系啊， 把声好难变嘅。 有冇嘢考佢啊，睿睿？ 吓， 考啊， 考 考 啩？考客家婆好冇？ 好， 客家婆 好啊，好啊，好啊， 好 听。 好，我想问下你嘅就系话咧，老师早晨点讲啊？ 首先。 哇，佢真 系 原来你哋两个真系唔系咁差 的。系啊，我哋 仲衰过我啊，系咪先？ 系啊， 对于你话呢个发发几多分啦？ 呢个发发两个字里面嗰个错晒两个字，你话几多分啦？ 咁阿悠悠可唔可以讲？其实头先我讲嗰啲乜嘢喺客家话嚟讲？ 你话系罩先咯，你就话真系早走先啊！ 早 先，早先啊，发发 好接近啦、啊，早先同早晨系咪先？ 唔得，要讲翻个正确嘅就系罩先， 罩先啦。 罩线， 罩线， 罩线， 系啦。 喂，嗱，咁啊，即系再一次多谢发发啦，为我哋写出嘅精彩嘅词。 咁嘅，咁嘅， 咁啊，希望。 先阿悠悠话记得讲嗰个风骚快活人，快活人咩定义啊嘛？好快讲一讲啦吓。OK， 吓快活人，我觉得咧系有两个层次，一个就系我哋自己系咪真系生活得快活，即系做翻自己想做嘅嘢，唔会因为我哋要赚钱啊，任何被逼嘅原因啊，去做啲我哋唔想做嘅嘢。我觉得呢个系快活。但系我觉得第二个层次系当你去到一個位置，你不可以選擇的時候，好像剛才張張說，你用什麼心態去令到自己快活，這個是很重要的、我都是兩個層次。至於去到風騷呢，就是說你快活到一個地步是隔離不抵得你了，就是看風騷得多久、這樣 好人啊，好人性啊， 很全面、 這些古文的東西 好喂， 打發發來，你真的，我真的給封信你，你給個地址我， 給封情信 你，我落老奶粉你就得咯，你昨天才去吃完， 不是呢，昨天才去玩，哎呀， 好，多一次多谢发发，继续支持， 多谢多谢， 好嘅 ，take care 吓， 拜拜。好啦，其实网上咧即系好多朋友留言未能够读出啊，真系唔好意思吓， 冇错， 多谢大家， 亦都唔好意思啊吓，因为咧就阿咸强系都系用翻佢自己嘅精神嘅，就系有两位嘅朋友，包括有刘先生同埋林小姐，打个电话嚟嘅话，到最后尾嘅时候，我哋都系打唔翻俾佢嘅， 佢唔知系咪抄错电话定系唔知乜嘢， 冇错，咁啊，例如麦小姐变咗李小姐咁样，系咪？呢个都系。 张生变咗黄小姐啊，咁诸如此类。 我即刻识呢。 张生变小姐， 我即刻识呢。 张变小黄啊，咁样。 全部错晒啦。 系向北扩展。预测本港地区天气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451点，升288点，总成交金额611.5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21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99点，升1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新东方在线17.2升2.2，腾讯控股378蚊，升7.2，阿里巴巴104.6升2毫，美团199.1跌3毫，盈富基金21.8升2.8。南方恒生科技4.6毫6.6升7.4，

而我不知道可以这样旅行。 自由潜水某程度上对于你的体能自己的要求是会多一些的，用一啖气究竟你可以去到几深几耐呢，那都是一个 challenge 来的。 他是 CIBS 广播人潜水爱好者 Julissa。 A very big hello to all our listeners. मैं आ गई हूँ फिर से आपके लिए एक और एपिसोड और ढेर सारे गानों का पिटारा लेकर. CIBS 节目为你点播，由印度裔朋友 Tisha Singh 主理。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至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行。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马老师漂流教室 floating classroom， 好嚟到我哋嘅马老师漂流教室，今日上楼定下楼啊？ 嗱，今日肯定系上楼嘢， 上楼嘢。嗯， 不过你唔使皱眉头， 唔系因为我话咗我唔嚟嘅，上个礼拜如果你系唔系下楼， 你 听 我 讲 啦。我记得，你话你想缺货， 哎呀，我话 请事假系， 太天真了。 但我话俾你听，上流社会都有啲下流嘢嘅， 哦， 你明唔明啦？好嘛，好，今日个题目好正经啊，大家要听住啦 吓。吓，正经啊？ 梗系啦，我都话输，你唔按脚啦 咩啊？ 我叫我唔好按脚， 唔好按脚。 听住两个题目仔，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好闷。 啲上流嘢你哋又咁样样， 你系咪攞错咗古文个 notes？ 唔 系，你系咪今日咪学 啲咁嘅？ 系啊，系咪去咗学古文啊？ 琴 日又唔系搞一样嘢喎，琴日古文又无端端又教嗰啲咩法脱啊？ 皇帝内经啦，咁你要做乜？ 系啊， 我可能又翻翻去黐线。 我都觉得你系啊，你又开始 逢系礼拜六，唔系逢系六月就有病啊，发病。 六月飞霜， 系啊，今次咧系帮响广州一间小学。搞一个他们的暑期的 camp， 即是他又找你啊？ 是找我，搞一个暑期的，即是那些小孩子在自己学校那里。 哇，你真是百业都入侵的，我真是由淫业到学业都入侵的。 嗯，是啊。 即是无论是即是正经不正经，好东西、 啊、 衰东西、 嗯 哦。其实我真的是黄业，我真的金败下风的。黄 业来的。 学校又找你，夜总会又找你。 是啊。 为什么可以这样 ?Yellow Page。 是不是 Yellow Page 来的，你根本就是。是不是 好犀利。 是不是揭开什么都是你。 我 想 你。 全部都是你。 全香港九龙世界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这样。是不是什么行业他都占一占。 那 就 怎么样那就怎 么样 那就 只 得到经的嘛。是不是 但有些事情在 做的。有些事情在做的。 系，帮佢搞啲咩啊？ 咁帮嗰次咧， 做尽咯。继续， 你讲完呢句嘢，需要嘢做尽咯。继续，你好不负责任啊！你个人， 安督屎走咗佢。 系啊，继续。 臭到你哋，好唔开心。 讲完不负责任走咗， 冇错，快啲啊！ 继续， 你话佢啦， 我点解话佢？我系佢帮凶嚟噶嘛？点解话佢？你都傻啊！搞唔清楚敌我，你真系。 我一阵间又话讲唔晒啊， 又话我哋令你讲唔晒， 窒住你啊， 系啊，你讲唔晒唔紧要，但系你话我哋窒住你， 咪又系 咯，佢喺度掟笔袋， 我冇掟笔袋，我 佢 掟 笔袋关你咩事？唔系掟你个袋，佢掟自己个袋啫嘛， 你痛咩？ 你自己 keep 住自己嘅袋啦，你个袋冇事咪得咯，系咪先？佢掟你个袋，你话佢啫。 好，好，好。话说咧，有一年就帮嗰个小学，因为咧嗰啲毕业班嘅同学，六年班嘅同学，你可以讲话唔大唔细啦。即 系，哎呀，使乜讲呢啲嘢啫？你得我觉得佢大定细啫。 住一个五日， 你系咪想死嚟啊？ 嗱，我话俾你听，上流社会唔容许你呢啲咁下流嘅人啊！ 我系上流社会嘅下流人。 喂，你可唔可以咧？唔系，首先咧，佢叫你做啲乜嘢？ 系啊，你不如 搞 翻啲嚟。 summer camp， summer camp 系啦，就系话 暑假嘅时候俾嗰啲学生可以去玩， 喺学校住一晚，系啦，因为咧。寄宿學校咧唔係， 但 係 學校裏邊住啊， 係啊， 分課室 啊，唔係有宿舍嘅， 都係寄宿學校嚟嘅， 係啦，但係唔係個個都有得瞓嘅，咁於是咧就 recruit 一班嗰啲同學仔，你畢業啦，咁喺學校嗰度玩幾日啦，咁有曬啲安排啊、活動啊等， 即係你幫佢搞活動， 係啦，我幫佢搞活動，咁其中咧個校長咧就想我幫嗰啲小朋友咧揾人整一個叫做歌劇， 嗯。 歌劇，咁我就要老師我已經有㗎啦喺國內，咁但係咧我唔夠嗰啲跳舞老師啊，教跳舞嗰啲老師啊，我要喺香港。 歌劇點解要跳舞？ 歌劇喎，歌舞劇喎， 歌舞 即係類似 cat 嗰啲咁樣，梗係 要 跳下舞 啊！ 因為想佢哋咧，小朋友咧通過排練咧建立一個嗰啲團隊嘅精神。 我驚你會滲入啲不良意識。 一定啦， 跳鋼管舞啊嗰啲咁樣，係 啊，或者跳茶舞。 帶兩個夜 學 啊， 咁樣咯，係。帶佢哋夜總會嗰度揾啲老師。 係啊，佐托飛人。 同校長講啊，校長，我哋要去夜總會揾嘅呢啲老師。 佢哋唔需要服裝費，因為根本冇服裝。 我真係幾憎你 嘅，係啊，我應該啊， 因為 你唔憎我就奇啦。 你有時講啲嘢真係做冇喎， 真係㗎。 我喺香港，我喺香港揾老師，揾跳舞老師，我喺香港揾，揾嚟揾去揾唔到。 點會啊？ 因為唔係教嗰啲小朋友啊，同埋佢哋要上去廣州又住幾日嘅， 唔 係 大把啦，教跳舞嘅。其实你系咪唔识咋？ 我识，于是我就揾咗。 你问 Emily 已经系啦，梗系做话剧嗰个。 点会冇跳舞老师？你唔好 你随时喺街都掹到几个啊！ 系啊，你又就系喺度假工。其实佢系假公济私，佢揾呢啲老师叫假公济私。 佢只系识嗰啲夜晚饮杯嗰啲老师，佢嗰啲系啊，所以佢咪 我哋叫假公济私咯。 系啊， 我就真系揾到啦，有两个女仔，不过。佢哋咧，個手臂啊有啲紋身嘅，咁我 佢係咪教跳舞？係 教跳舞，係教 咁唔重要啊！ 嗰啲舞啊嘛，跳咩舞先得㗎？ 咪教小朋友跳， 佢只舞叫衣服乜都冇， 著衫咩冇， 衣服鞋襪乜都冇，嗰只叫 我鄙視你 佢講呢個 人教細路仔咧，真係揾啲咁 衣服鞋襪乜都冇。 佢講咗關咩事啊？ 我估你係啊，因為頭先你咁樣講。 係啊， 係啊。 咁你邊度揾嘅？ 喺邊度揾噶？嗰兩個 我係透過一啲朋友仔去一啲大學，以佢哋好多嗰啲叫 dancer 係啦 ，dancing society 嘅，咁啊揾咗。 冇嘢 OK 啊。 係啊，但係因為嗰啲女仔咧，通常都幾咩幾潮流啊嘛。嚇有少少紋身， 佢改咗少少嘢， 我都覺得係。 佢中間 佢幾佢想講嘅， 佢 跟住佢驚我嗰只吞咗嗰個字。 嗰間大學應該叫做咩大富嘟？ 嗯，冇錯， 中國嘟 係啊。 唔係嗰啲真係咁，佢哋有啲紋身嘅，咁我 冇問題啊， 冇問題， 遮咗佢咪得咯。係 啦，我話不過咁，因為佢哋好中意著嗰啲小背心啊、超短褲嘅，咁我話埋俾佢聽，嗰度咧就係小學嚟嘅。咁就有好多老師喺度嘅，又有校長嘅，咁 加翻件輕紗咯。 即係你 驚佢， 你驚佢嘅形象會嚇親人。 係啦。 咁你唔一定揾佢嘅啫嘛。 我就係揾到佢啊嘛，價錢又啱，咁佢哋話：，我哋未去過，即係未去過大陸，未上過去廣州。係啦，我 應該識 嘅。都好啊，上去。 嗯， 而家 跟住 啦，係 啦，終於去到啦。第一晚，咁佢個校長話咧，因為唔知點解。反應咁熱烈啊！要我啦，去幫手咧，去一個房嗰度咧瞓覺，睇住啲細路仔。 咩叫反應熱烈？ 咩叫做唔知點解反應咁熱烈啦？ 點樣熱烈？ 譬如話，佢預咗係四個生活老師嘅，就照顧啲小朋友嘅。但係 好多學生報名， 好多同學報名，於是咧嗰啲生活老師就唔夠。所謂生活老師咧，就係話照顧啲小朋友啊、起居啊、廁所啊等等， 就叫埋你去幫下手。 係啦， 但你要看佢哋瞓啊。 系啊， 瞓觉都要看嘅咩？ 要啊， 瞓觉点解要看啊？ 因为佢哋 你惊碌落床啊？ 几多岁噶？嗰啲细路仔系参加个 camp 嘅 六年班咯， 又唔系 B B， 十一二岁咯。 咁你 又 要 饮 奶 啊？ 咁你 要饮奶？ 咁你系咪同你系咪同校长讲？我看女老师瞓觉得唔得？ 佢系想咯，佢咪就系想咁。 我唔看学生，我 其实呢个 我啲女 有四个生活老师。 系啊，我惊啲女老师咧有啲瞓得唔好咧，我同佢哦哦啊。 系啊。 有啲系咪系咪啊？嗰啲生活老师叫夜生活老师。 咦、欸，我中意呢只老师喎、 啊！你试佢啊！ 我中意呢只老师喎、 啊！哦，有夜 cam 啊你！ 有夜生活老师嘅 ，OK。 有个分开朝头早同埋夜晚噶系嘛？你啲老师系咪啊？我好嬲啊！人哋俾你正正经经啊， 我咪正正经经啊！ 你正经， 我唔正经， 你正经就唔符合我想要嘅嘢。 咁点啊？跟住。你就看住啲老师瞓觉啦， 唔系看住小朋友啊！ 你肯定系看住啲老师瞓觉，啲老师看住细路仔啦。 你看住佢哋瞓觉，咁你咪冇得瞓咯。你点做嘢啊？ 因为咧，佢男仔咧一个房就揾我去帮手，佢话嗰啲好乖嘅。咁我其实真系一万个唔愿意。 我知啦，其实你都系瞓一张床。不过咧，即系叫做如果有咩事， 系啦， 就有个大人喺度，系 嘛， 一个照应。 系啦， 费 事打交啊，乜啦，有意外啊，等等啦。但我真系一万个唔愿意。 点解咧？ 佢想喺女老师嗰边都话系啊，嘥尘、啊。我喺女老师嗰边瞓啊嘛，点解喺呢度瞓啊？成班男仔。 系啊，你同校长讲嘛。校长成全你， 系啊，我系咸强， 唔系咯， 我最叻睇住女老师瞓， 系啊，系啊，一定冇事， 帮佢托住个头， 就系暗佢瞓，唱歌俾佢听， 心外牙， 小宝宝食蛋糕， 小咩话， 小宝宝啊，食蛋糕啊， 我听错咗， 我知你听到小宝宝啊嘛， 送到啊嘛， 快啲讲啦 ，OK， 你都谂呢啲嘢系咪啊？ 我唔系喎，好啦，但今晚咧，哇，我真系。成晚瞓唔到，因为咧嗰啲床太短啦。嗰啲小朋友咧，佢哋设计嗰啲小朋友啲宿舍咧，凳、又细，厕所又细，坐厕又细。哇！嗰晚真系 俾小朋友噶嘛？ 我知啊， 你就块面都 以为佢个坐厕咧，佢个坐厕啱啱承载到你半个 pat 嘅啫喎。 系啊，我惊我坐烂添啊， 系好细啊，佢 好细啊，即系我睇就觉得好得意，但系咧嗰晚咧真系惨。但系我成晚又聽到有啲聲啦，唔知咩聲啦，我又瞓得唔舒服。 咩聲啊？ 啲細路仔嗰度誒碌嚟碌去啊，可能又唔慣咁樣瞓啦。跟住第二朝咧，有個仔細路仔喊，同阿媽講要走啊，咩事啊？ 我琴日見到只長命嘅鬼長面啊，鬼好長嘅塊面。 佢真係話。好嘈啊！佢话个鼻鼾声好嘈，嘈到佢瞓唔到。 或者你鼻鼾声真系好嘈咧？ 系一定有啦。 于是我即刻同阿校长讲啦，我鼻鼾声真系好严重。 嗯， 我今晚 所以你帮我调咗夜生活老师嗰边度瞓。 我哋要瞓夜生活老师嗰边，因为夜生活老师系中意呢啲声，佢哋惯咗夜生活好多尖叫声。 系 咁啊，好开心啊！第二晚咧唔使啦，于是我就自己瞓。 其实你系咪专登整呢只吓啲僆仔啊？ 根本就 系同你瞓啦嗱，同你瞓啦嗱， 惊嘅妈咪好惊， 扮猪咁样系咪？ 但系咧，第二晚咧，哇！因为嗰啲学校咧，小朋友咧好早瞓嘅，九点钟咧已经扑熄晒灯噶啦。咁早我哋香港人点会瞓啊？我揾香港揾过嚟嗰两个女老师咧，打电话俾我，佢问你喺度做紧乜嘢啊？我可唔可以过我间房啊？我话你过嚟啦咁样，因为我真系都瞓唔到，纯粹 就危险， 唔危险，开晒灯啊嘛。 咁点啊？咁点？ 跟住嗰两个女仔话，因为佢哋未去过广州， 唔系佢嚟呢间房做咩啫？ 倾下偈，因为冇咁早瞓，同埋佢问，喂，可唔可以咧带我哋出去行下？广州，譬如话咧，佢想去咩咧？你估佢哋想去边？佢哋想去 disco 跳舞。 哦， 系因为佢未去过，佢要我带佢哋去啊。咁我话，哇，而家咁夜。咁夜相對 九點幾，你頭先你頭先又話早嘅， 相對 係 啊，我話學校 咁夜唔好啦，女老師瞓覺啦，你過嚟過嚟過嚟，夜啦夜啦，快快瞓，我啱你我啱你， 我哋三個一齊瞓， 係啊，三人行必有我師嚟， 係啊，必有我馬老師，三人瞓必有我馬老師，係咪？ 唔係，咁我真係同佢出去玩啦，因為我覺得都。细路女嚟到系都系想去睇下， 唔应该咯。 你觉得唔应该？ 你做紧嘢噶嘛？ 系啊，但系我带咗佢出去，我带咗佢出去，我话去行一阵啦。咁因为我都有微信个校长嘅，我就话我同你出去。 咁校长点啊？我又去噶， 我冇份噶， 有搞 我要高嗰、那个。 我要高啲嗰、那个你嘅， 系啊， 系咪咁啊？ 两个都有纹身， 两个都有纹身。 我真系有微信校长。啊！你 唔知咧，我哋覺得佢咧係唔會有正經嘢。 我真唔信，係、啊、 我哋點樣都佢講咩，我哋都會覺得係衰嘢嚟㗎。 係啊，冇錯，信佢嗰個就 都唔係啊，都唔知點解。 繼續啊！ 校長於是問： 而家咧，我惊咧好难截车，同埋咧翻嚟嗰时咧，我惊咧啲门口嗰啲 锁晒。 校长都唔系好人嚟嘅，应 该。佢话不如我车你哋。 校长，我都 我最中意 disco 啊！校长话我最中意 disco。佢出嚟跳翻 嘅。嗰校长咪死唔激唔正经嘅。 吴校长啊嘛，系咪？ 吴校长， 吴校长同你一齐去，佢揸你去，系咪？佢揸个车去车你去， 系啊， 系咪？咩？我讲咗咩？ 冇嘢，揸佢，揸佢啊嘛。 咁佢真系话，哎，好啊，我车你哋去啊，咁啊浩浩荡荡，咁啊真系 四个人有几好， 系啊，四个，冇咯，两 pair。 一系一对一，一对一，冇错冇错。 其实我一对 佢啊，一惊佢顶唔住啊嘛。 收尾点啊？ 跟住 去见识下啦。哇，真系好好靓！嗰两个女仔咧，因为佢未试过上国内。 嗰两 个女仔好靓。 诶， 唔系佢哋未。 disco 靓，因为有几层嘅，好似啲包厢咁，好似个露台咁，佢哋觉得哇好靓。咁啊，跟住去到啦，翻可以好好玩，好好玩。咁啊，跟住夹埋啲细路仔跳舞啦。 教埋啲細路仔跳舞，有細路仔咩？你四個人啫嘛。 唔係，佢哋要歌舞劇啊嘛。你哋唔中意聽嗰啲練習歌舞劇啊嘛。 嗯。 完咗啦，四日之後，成個 camp 都好好順利咁樣搞完啦。 嗯。 跟住咧有一個 disco 嗰晚冇講落去嘅 啦。佢唔講啦。 disco 嗰晚你喺 disco 跳完舞飲完酒，跟住 pat pat 呼咁翻去，跟住以下 呢啲我又想聽。 我哋想聽嗰啲。 仲有吳校長咧？ 係啊，吳正基校長。係啊，以下以何何？啊！華起嗰啲， 係啊，誒， 係啊， 梗係講呢啲啦。其他 鎮劇杯、鎮劇杯嗰啲咩？阿姊妹鎮杯嗰啲 音咁嗰啲， 我想聽 嗰啲啊。 冇啊， 冇。 咁得啦，好啦 ，fast forward。 哦，講完啦，今日冇啦，拜拜。 跟住點啊？完啦之後， 臨 last 啦，有一個少少嘅畢業禮啦。嗰啲小朋友表演完之後啦，好開心啦。咁跟住咧，個校長話：，誒，好多謝我哋香港嘅朋友過嚟。 带咗我去 disco， 带咗我 disco， 放翻我好开心。 冇错，我人生第一次咁开心。 尤其是呢位跳舞老师， 佢真系我人生第一个机遇。 教咗我跳， 佢教咗我唔使跳舞都咁开心。原来呢个世界上有比跳舞更开心嘅嘢，我而家先知。 你哋真系玩唔走， 系啊，好自然啊，系啊。 跟住咧， 咩？ 佢话诶，好多谢我哋啦，然后话诶，送翻啲纪念品俾我哋。 哦。 咁跟住咧，佢话诶，唔该啲同学攞出嚟啦。哇！唔該，啲同學攞出嚟喎，即係幾個同學攞出嚟喎， 好重嘅，大件， 好重， 點攞走啊？ 佢整咗一個大書法俾我哋。 咩叫大書法啊？ 即係寫嘅尺，八尺乘二十尺嗰啲咧，就係頭先嗰兩句嘢啦。 係咪擠人其位啊？ 唔係， 天道英盡， 夢主重召， 書山有路勤為徑，開無界苦作舟。八尺四二十尺，咁大块嘢喎！ 咁你都要 咁，你咪 转 赠俾佢咯， 转赠翻俾佢。 人哋写埋我哋个名啊，跟住 写埋搣咗自己个名，跟住俾翻佢。 唔系啊，佢裱起咗啊，用个镜架镶起咗啊。 有冇可能咁大个横额啊？ 佢裱起咗，佢对佢哋嚟讲好细好湿碎噶咋。 其实咧，你咁你话咧拎唔到咯，好简单啫嘛。 唔得，咁咪写晒，跟住哇，好嘢好嘢好嘢，咁上台领啦。跟住咧，我话咁大块，我叫架车嚟啦，因为校长佢哋都送唔到。跟住咧，好多人走啦。 架车转个弯咪抌咗佢咯。 系啊，吴校长有架车噶嘛，即系吴校长架车。 我都系谂住咁嘅嘢，咁冇可能拎到啊。我哋即系连埋晒其他工作人员都系六七个人，我哋叫咗部车。叫咗嗰啲客貨 van， 客貨 van 諗住嚟捧走嗰個八尺乘二十尺嗰個大牌啦，咁啊走啦，喂走啦，因為嗰啲車咧走啦，開始走啦，跟住冇幾耐咧，隆落雨喎，落雨點算咧？ 濕濕曬。 嗰有幾個人話，不如咧攞嗰個鏡咧去 遮住， 去遮住啦。但係為咗一塊鏡，點樣遮人嗌交啦？啲人話咧，加個木底向上啦，木底向上咪落雨淋冧爛咯。於是又話反轉去個玻璃面向上，啊落嘣嘣嘣一路落，突然間咦見到喺一個頭殼頂咧有啲墨水流落嚟喎。原來咧嗰啲落雨咧大到咧嗰塊唔係玻璃係一塊膠嚟嘅，入曬落啲墨度，跟住流。 跟住你咪好開心啦，好嘢唔使拎翻 諗。抌咗佢，好嘢， 皆大歡喜， 係啊。 Sorry， 吴校长， 拜拜。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表示，因应议员已经获邀出席7月1号举行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5周年的官方活动，为排除议员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确保活动可以顺利进行，下星期三的立法会会议将不会举行。原定在那次会议处理的议程将会顺延到7月6号的立法会会议处理。另外，立法會主席已經指示秘書處通知議員，委員會主席如果認為在6月23日至30日期間有急切事項需要舉行會議處理，秘書處可就舉行要他會議支持提供支援的服務。創新及科技局長薛永恆出席一個電台節目的時候說，卸任之後一定繼續服務香港市民，自己多年來做過不同的義工服務，希望因應自己對科技的熱愛和認知，未來可以協助不同義工團隊以科技改善服務。薛永恆期望以 5G 科技、機械人科技幫助有身體殘障的兒童、成年人和長者。被問到無法繼續出任局長是不是覺得可惜，薛永恒话完全冇问题，最重要系揾到一个团队全心全意推动香港发展。自己作为原任局长，会继续作出贡献。被拖离本港水域的珍宝海鲜舫喺西沙群岛附近入水沉没，母公司香港仔飲食集团表示难过不舍，又话水深超过1000米，打捞会非常困难。註冊資深輪機造船界結別工程師司徒嘉成說，以海鮮舫的船身構造，如果當成遠洋船拖出香港水域要小心。社署今年9月1日起將普通及高額長者生活津貼合併，屆時合資格長者將獲一領取高額津貼，每個月3915元。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吳衛東表示歡迎，相信可以幫助減輕長者的生活負擔。但他說，政府在去年10月的施政報告中提出合併，但到今年9月才實施是太遲。天氣方面，預測天氣炎熱，局部地區有驟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466点，升302点，总成交金额619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21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99点，升1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新东方在线16.9跌8仙，腾讯控股378.4升7.6。阿里巴巴104.9升5毫，美团199.2跌2毫，盈富基金21.82升3毫，南方恒生科技4.66.6升7.4，中电控股68.35跌4.2，快手85.5升2.65，中国平安52.5升1.35，京东集团253.4跌1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5，日元135.04，瑞士法郎0.967，加元1.295，人民幣6.685，英磅對美元1.227，歐元對美元1.053，澳元對美元0.698，新西蘭元對美元0.634。日經平均指數報26,352點，升581點。港金報17,230元，升1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39.54美元，賣出1,840.0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夜场，廖凡、陈飞宇领衔主演悬疑冒险剧《淘金》。 姊妹岭金场内，珍贵的九头金难以采出，只能依靠善用炸药的武建超。武建超不想再有淘金客牺牲，同埋为了保护陈宝金，他有另一个盘算。 国剧夜场《淘金》，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港台电视31。 今年消费券有更多储值支付工具俾你揀，攞开消费券想转会嘅要再登记，唔转嘅合资格就乜都唔使做，攞埋5000蚊。新合资格嘅年满18岁永久性居民同新来港人士记得去登记，非永久性居民如果合资格嘅今次都有份。6月23号至7月23号上网或者去服务中心登记啦。 我是车淑梅啊，何谓快活人？我想就是那些想吃乜嘢即刻可以吃到，想见边个即刻可以见到，想睡觉即刻可以睡到。啊，仲有啊，想听边个电台节目即刻记得在哪里可以听得到啊！记住啦，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钟，风骚快活人咁搞笑，我梗系支持啦！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就可以听得到。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 明末清初，烽烟四起，群雄割据，民不聊生，好多人因为好多原因而死亡，战乱、杀戮、疾病、饿死，正所谓该死又死，唔该死又死，有抵死，又死唔去，又死得人多。呢个时候喺某一个省嘅某一个镇，发生一件好奇怪的事。话说某年嘅冬天，有一个有钱嘅肥佬生性风流、咸湿好色，搞到方圆十里嘅民女连阿姨都惊咗佢。 入嚟， 系，老爷有咩吩咐啊？ 你咁随字嘅啊？过两日我想搞个西洋波，请啲乡亲父老、叔伯兄弟一齐翻嚟开心下。 哦，你话西洋波系真系舞会咁嘅意思系嘛？ 系， 我误会咗第二样嘢，无端端你揾个西洋波俾你，我唔知道你想揾咩。系啦，西洋波 BALL 舞会，哎、 老爷啊，你琴晚先搞完一个柴娃娃水底玩波音乐会，我哋乡亲父老都好大意见，你再搞咩波音乐会，我搞惊啲大帅有意见会嬲啊！ 切，我肥强惊佢有牙，再响到是三到四。我俾啲颜色佢睇下。 哎呀，老爷冇用噶，你书房72种颜色，你俾晒佢睇噶啦，你真系一啲都吓唔到佢。嗱，佢琴日仲喺呢个村公所写咗一个大字送俾你。 咁大胆，佢写咗个咩字啊？ 哎呀，老爷真系 sorry 啦，我唔识字啊，我净系知个个睇到嗰个字咧，都好唔开心啊。 岂有此理啊！我大帅当我流噶，即刻去睇下。 哦，阿老爷啊，但系而家好夜咯噃，夜晚又要经过嗰个山神庙，听讲嗰度好猛嘅，我真系有啲脚软啊。老爷，不如听日先去，夜啦，不如冲凉瞓觉吧。我俾个波波你玩啦，嗱，我琴日买嘅， 你冇嘈，你即刻生人唔生胆啊！我就要睇下边一个咁沙胆吓，响我肥强头上搞搞震。 搞你个头？佢边度搞你个头啊？吓、啊，我、哦、好啦，咁啊，真系要去啊？ 系啊， 行啦行啦。 到老爷啊？ 啊， 你觉唔觉得个裤囊好冻啊？好似阴风 阵阵。你个定我嗰个啊？ 我觉得我哋个裤囊一齐都好冻。我有啲惊。 你咁细胆噶？ 老爷，你睇下嗰边。有几个细路喎？ 细路唔系细路咯，你牛高马大，高过佢，惊咩啫？ 唔系，而家咁夜喺呢个咩荒郊野岭，实系嗰啲嘢啦。 你真系细胆，你过去问下佢啦。 我问啊。 嗯。 哦，喂， 阿叔，你系咪有嘢问我？ 哇！佢讲嘢咁慢嘅。 知啦。 你做咩咁夜出嚟行啊？阿细路， 我仲细，我哋唔系出嚟行噶。 咁你哋出嚟做咩啊？ 跳咯，一下跳，一路跳。 吓？ 心慌慌。 细路，你做咩有路唔行？要跳啊！ 我哋跳惯咗噶啦，阿叔，你咪有嘢问？ 系，你跳去咁夜，跳去边啊？ 我翻夜校。 翻夜校？咁夜跳去夜校？咩学校跳翻去噶 ？Sorry 啊，我都系跟课文读噶，赶时间。我跳走先啦，拜拜。 喂，老爷啊，唔对路喎，有啲咁嘅人，不如翻转头啦。 哎呀，你真系唔好胆。 我又翻嚟啦。 哎，走开啊！ 你真系冇咁大胆啊，死开啦！ 寻觅替身，任风吹冷月光。 我几乎惊到唔记得你叫咩名。 老爷，你叫我老爷啊！ 前边咧， 系 嗰条桥，嗰条叫巴巴桥啊，停咗喺度，喐都唔喐，点算啊？ 你真系咁鬼死路！ 桥前面仲有一道桥啊，抬桥嗰啲桥啊，又有桥又有桥啊！ 等我嚟，来者何人？报声命来。今日我哋有幸相遇，敢问阁下高姓大名？ 小女子识猎。 Miss 小倩 ，Miss 聂小倩， 诶，我睇过套戏，咁咪黄祖贤，哇，聂小倩， 喂，我嗌佢先啊，你死都冇啊，话叫噶，你头先话， 冇啊，我诈帝啫嘛，我同你玩啊啫嘛，其实我唔惊嘅，我最担心夜妈妈一个女仔喺路上咧遇到色中恶鬼啊嘛，系咪先吓？ 两位公子，何必为咗小女子伤胃咧？ 哎呀！哎呀，叫我公子啊！姑娘，本公子今晚实在太高兴啦，不如我哋一齐去追红楼饮两杯，然后再落怡红院劈过，跟住落老懒咧。 好啊，我喜欢啊。不过咁吓， 不过咩啊？你唔系惊系嘛？ 唔系，我怕失礼咋。 点会啊？ 因为我一饮醉，我就会讲番话噶啦。I will talk in English. Oh, English, no problem 啊！我哋都有时会讲噶，系啊。 Yeah. 我仲会大叫大笑，甚至乎会喊噶。 Oh, 真性情，我 OK 喎呢啲。 我唔怕讲埋俾你知啊！我饮到最 high 嘅时候嘅话， uh-huh? 我仲会除埋嗰啲外套跳钢管舞。You know? 哎呀，谂起我都想除啊！ 哇，我都谂起啊， oh, no. 好似七竹林七贤咁样咁狂野啊！ Yeah. 啊，我都系谂起就开心啊！正事。Mm.听住个吟诗，人不风流枉少年。Let's go， 好吟。 我饮多咗之后，仲会咬人吸血噶。今晚有朱红食啦，你个肥佬，我嗒硬你哦。我这晚热辣辣呀呀，等住傻佬嗒边个好先啦、啊？等我抽个签先啦、啊，红黑红红黑就系咁简单，开哎黑色，有冇搞错 ？OK， 就嗒个黑掹掹嘅肥佬先啦、 啊。老爷唔好意思，今晚遇到件咁好嘢，卑鄙啲啊，卑鄙啲。等我整晕你，你慢慢瞓啦。 我等着你回来啊，欧耶欧耶。 肥猪猪，你瞓着未呀？是我啊。 啊，边个啊？ 嗯， 是不是我最爱的小善啊？ 是呀，人家睡不着啊，你可不可以陪我数下小绵羊啊？ 小绵羊？ 大只那些不好数。 不数小绵羊。数毛虫得唔得啊？我有毛虫俾你数啊！ 冇毛虫，哎，人哋最惊噶，搞到个心肝仔卜卜卜卜咁叫你睇啊！ 惊就过嚟我度啦，嚟啦嚟啦，咁啊唔使惊啦吓！ 哎呀，好黑啊！你嗰边点知蜡烛好唔好啊？ 我冇蜡烛噃，黑啲浪漫啲啊！你过嚟啦！ 哎呀，人哋中意蜡烛噶嘛，谂起俾嗰啲蜡一滴一滴一滴咁样滴落啲手度， 过嚟过嚟过嚟。过来过来 咦，点解你好似瘦咗咁嘅猪猪？ 系啊，我挂住你啊，砰砰声啲肉就瘦咗啦，而家。 不过你真系瘦得太快啦，我中意食肥猪肉同埋猪红多啲噶噃。You are not my cup of Bloody Mary， 拜拜。 想走冇咁易，食下先。 哎呀，咁就嘴咯。 吓乜乜你箍牙嘅？你牙咁嘅？ 唔系，我唔系箍牙。嗰对系我嘅尿牙， 喂，好肉酸，可唔可以拆咗佢，掹咗佢啊？ 傻仔，拆咗对尿牙，咁咪吸唔到你嘅血咯！ 救命啊！急救僵尸啊！老爷，老爷，走啊，走啊，走啊！ 咪走啊！我要吸晒你啲血啦！你翻嚟啊！ 老爷，走啦，走啦！ 咩事啊？ 原来嗰个女仔咧系吸血僵尸嚟噶，快啲走啦！ 你点知啊？ 我头先见到佢嗰对獠牙好恐怖啊！ 嗰对好恐怖，我都未见过、啊。我想睇下佢嗰对獠牙。嗱，我唔信你讲， 真系噶，佢真系有对獠牙，好恐怖噶。 吓、啊，女人嗰对獠牙我未见过，你自己见过你又想走，你太自私啦 ，selfish。我要睇， 冇啊冇啊，走啦老爷，你信我啦，真系好恐怖。 有几恐怖啊？我唔信啦、啊。 你信我啦，好得人惊噶。 走就走啦！喂，其实佢对獠牙啊，知唔知我呢对啊？ 系，你嗰对獠牙，点解你又有獠牙嘅？ 啊，因为老爷先系吸血僵尸 啊！你啊你又系吸血僵尸，救命啊！走啦走啦走啦走啦走啦！ 靓仔靓仔咩事啊？ 我老爷咧变咗吸血鬼啊！有獠牙。 你傻咗咩？你咪饮醉酒啊！我啱啱先至同佢，佢点会系呢？ 你啱啱同佢哈哈哈？点会噶？你头先系咪去咗肥佬个房啊？ 唔系，我去咗你间房啊嘛。 我间房， 人哋谂住同你。点知后来先至发现嗰个唔系你，而系不过是鬼蛋咯。 咁我咪好唔抵？我整晕咗佢，同佢调转咗间房。我原来你入咗佢间房啊？ 哎呀，咁头先边个去咗你间房啊？ 咪你咯。 我都话唔系我啦。 我肯定系你，我认得你把声，我认得你阵锤，我仲认得你嗰对。 你认得我嗰对乜嘢？人哋都冇俾你睇过菠萝盖。獠牙。哦，我边度有獠牙？我俾你睇下， 真系冇喎。咁点解咧？头先嗰个边个嚟嘅咧？ 咪你咁蠢噶？头先嗰个咪俾个肥佬吸走咗我啲血，令到我变咗僵尸噶咯。 老爷佢真系僵尸。 系啊。我是昨晚那个西洋派对那里壮烈地牺牲的，你认不认得我？ 那大帅响专公所送我什么字啊？ 是个电字，电走的电字。 刚才你们说翻夜校的， 你没看新闻咩？尿屎啊！我哋家校轿撞咗山，全部散晒， 即系全部都系鬼，救命啊！ 围草为你把衣裳盖上。 哎呀！ 有好坏无定，撞正万事成，撞错冇样靓，赌钱请你好声，运到会实赢，运去冇样成，点到你讲正，应该信命，日日练咁撞，顾住碰钉，撞彩撞。神事事搏正，撞鬼撞火，你系咁撞，终归会撞正。一炮而红，你应份搏命，撞正你就赢，绝对最靓强，声都冇特声。失听不必包顶颈，乖乖地快收声，不必晒命，样样系注定，有运有正。运到会实赢，运去冇样成，点到你讲正，应该信命，日日练咁壮，顾住碰钉，撞彩撞板撞手，神事事搏正，撞鬼撞火，你系咁撞，终归会撞正。 好，今日叫撞到正，都结束咗今日嘅鬼故啦吓，马老师所写嘅。 冇错，片段人间。 冇错啦。今日咧，其实好多朋友喺我哋嘅网上留言啦。我哋今日系一周年，咁啊，不如读下其中一啲朋友啦，好唔好啊？包括咧，即系有阿马老师嘅支持者雷群体啦，今日都写咗好多段啦吓，咁啊，都系话喜欢我哋嘅节目嘅，听咗好耐啦。咁另外 Clara 咧，佢话咧丰收一周年咧，年年丰收，快快活活啊！你嘅声音系每日运动嘅动力吓，咁啊要赞下马老师咸强进步好。多啊吓，咁啦。 另外仲有阿刘先生啊，佢就话咧，我接佢电话，但系播唔出个刘先生啊。 咪咯，头先打唔到翻。 系啊，知点解啊？但系佢话咧，同我有一分钟嘅私密对话，佢已经好开心。 系咪真系噶？ 系啊， 真系。 我哋倾咗好耐。 佢真系咁写。O K。 系啊，阿刘伟德，阿德哥， 系 好。 好啦，咁啊，当然有 Connie 啦，佢就话咧，咁快就一年啦，咁多谢你带俾我哋嘅欢乐啊！有一段时间咧，真系咧听到咧阿 Ray 啦、Michael 啦系嬲强强嘅，但系而家感觉到咧，你哋磨合到咧好开心啊！希望你长做长有，继续咧可以制造欢笑同埋快乐俾我哋嘅。另外今日咧就系我仔仔啊 Gary 咧，其实你系咪想做呢样嘢咧？三十岁生日，祝佢咧三个咧生生猛猛，二十年、三十年继续咧欢乐每日添， 冇错啦， 生日快乐。 Anna 就话开心嘅时间过得好快啊，充 心多謝你啦！香港需要多啲正能量同埋開心嘅歡笑嘅、嗯，希望大家嚇繼續支持呢個節目啦。咁另外咧呢一位朋友咧，佢話 Irene 話係啊，快快講嘅事實啊，聽唔清咗小強唱咩嘅咁樣。 嗯，我會改進改進 改進嘅。 我 Candy 歐小姐佢話每朝早必定准时九点半就开定收音机听香港电台啦，每晚收工后咧就会再听重温，百听不厌。 冇错。 另外仲有 Sylvia， 佢话一岁啦，真系唔容易啊，感动到流泪啊！最风骚嘅就系听到你哋做风骚啦，最快活嘅就系可以大声笑。多谢你继续支持。 多谢。 好啦，另外 Queen 佢话咧，严花强同埋张张约约听你哋好叹一杯香醇嘅咖啡，每日早上咧需要嘅。我系你哋二台风骚嘅历史听众，自从咧多咗严花强之后咧，好活泼啊，连瞓觉都会谂起你所讲嘅节目嘅环节咁样咯， 咁咪瞓唔着咯。 嗯，佢话香港呢几年咧艰难嘅日子啊，好在呢个节目咧，希望每一个人咧听完之后都开开心心嘅。 好，另外有 Loretta， 佢话真心吓，节目上安排得好丰富，而三位节目主持人嘅话咧，真系带俾我哋好心情嘅。诶，好心情嘅，但系好似喺后边嗰、那个系咪？系、嗯、啊， 好心情经理人， 好听嘅嗰个节目，又唔揾我访问，一日之计在于晨啊！大家永远都要开心，永远咧都要健康快乐啊！多谢大家。 另外到咧，格斯即系 Trunk 咧，佢话咧快乐。就是、以前读中学星期六放假唔瞓晏觉啊，都要教闹钟晨早六点起身，准时听清晨快活人。 哇！ 呢、这个习惯好多年都存在啦、嗯，希望你继续为香港人带来快乐。好，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嗯，希望大家喺听日十点钟喺呢个香港电台第一台再同大家见面，好唔好？ 好 ，OK， 同你讲声拜拜。嘉宾美联康嘅李志光，每日三小时，最紧要好玩，每一天都系。等待听日我哋再见嘅时间。 多谢每一位朋友对于我哋嘅支持， 感谢感谢， 好，听朝见， 系咁先， 拜拜。 人其实天生奔放贪玩，原没有拘束，只有笑颜。悲观我唔惯，追赶太阳似子弹，乘坐穿梭机打个空翻，云雾里绑起双脚跳栏。风似神探，追踪爱神眼不眨。我想攀登火山，执块石头欲嚟煎蛋。其实开心好简单，最紧要好玩。我愿抬着午夜明月对你单眼，星光之上扯起帐篷与你浪漫。就亦望你那双眼，使你无从忘掉这魅力先生。乘坐穿梭机打个空翻，云雾里绑起双脚跳栏，追踪太阳去，不准太阳早交加。没有拘束，只有笑颜。悲观我唔惯，追赶太阳似子弹。我想踩三轮车，登陆月球卖牛腩饭。其实开心好简单，最紧要好玩。我愿抬着午夜明月对你单眼，星光之上扯起帐篷。就凝望你那双眼，使你无从忘掉这魅力先生。其实我天生奔放贪玩，唔恨有奖品，只要笑颜。不需有人赞，只需我仍觉好玩。